好啦，咁我哋之前就讲完戏啦，咁啊嗱，我知阿笔打咧对呢个死神啊嘅漫画其实好熟噶，咁我交俾阿笔打你同我哋讲下，到底漫画系点，讲啲咩啊？ 一二啊，就知一二啦。因为我上个礼拜就都听翻你节目，咁我见你哋都叫尝试剖析下，即系死神点解会叫做曾几何时啊，都叫做。少年針三大啊，即係計呢個 One Piece， 火影忍者就到佢嘛。咁但係事實佢係咩？佢係少年針嘅叫做五大喎、史上，即係五大暢銷，係就係、是、系列漫畫發行量其實達到12000000本嘅。 哦， 其實佢係五大咁堅嘅，不過就叫做曾經叫做台柱，就係、是、即係有個 period 就係叫三大少年針。不過事實呢、這個飄零或者叫死神啦、啊，喺香港係又唔及三大嘅，即係你話、 哦、 你話三大又可能誇啲，啲人如果講三大一定係進擊之巨人、One Piece 同埋火影咯，咁再唔係你分鐘東京食種仲 hit 過佢，係啦，即係有機會。咁、 okay. 但係呢個係香港情況咯，咁因為我覺得因為都關香港動畫太遲先播香港，係、哦、啦，咁咁咁。咁唔係個漫畫嗰期，因為漫畫都好耐咯，我覺得。其實佢好長壽，佢漫畫2002年畫到2016年8月先完。其實2016年8月完嗰下咧，嗰陣時我已經做緊快快，我哋唔知第幾集啦，即係講緊都2年前有集我哋有講嘅。 哦。 我記得我都有提，我記得同芬芬都講過佢個完結 ending 得唔得咧？我係覺得唔係好得嘅 ending， 即係最終嘅 ending 咁樣。咁但係本身我對呢套作品有愛嘅，其實。 係。 咁都變咗就。難得就有真人版電影啦，咁啊即係頭先就同啲各方講咗電影嘅解讀啦，咁我變咗由我可能講下去撚落去個即係個即係真正個漫畫個世界觀咯。咁你問我如果話總結咧，電影其實佢係拍到接近一樣嘅，冇乜改其實。 哦， 係啦，不過有小位改就譬如啲可能啲性格位啊， 係 係啦，但係個主情節其實就真係冇改，佢係咁嘅。事實亦都係個老木，即係個白哉出嚟就贏曬，咁又帶走咗個妹，咁就叫做完結咗，叫做我又唔敢講係叫第一部，應該唔係叫第一部，叫做佢有個篇叫做死神代理篇咯，即係呢一個叫篇章。咁呢係啦，呢、這個篇章我估佔單行本約數，我估都係講緊頭幾期嘅啫。 哦，咦， 八期咯，係嘛？ 其實冇咁遠添啊，因為應該咁講，如果淨係呢個故事，其實就佢就唔係咁短嘅，即係應該阿老木叫老係咪老木老基啊？總之老木個妹啦，我不嬲叫咗，我唔識 老基啊，或者劉 基啊， 或者劉亞都有譯法，我唔知用啲 佢啦。即係總之即係阿老木個妹啦，即係我放叫 白哉個妹啦， 係啊，白哉個妹啦，咁白哉個妹嚟到。搞一輪，事實又係又見到隻大開，又係話唔夠抽，跟住又係吉把劍冇變嘅，咁亦都係話係攞佢一半死神力，俾一半死神力量，點 知 佢 就 跌曬，佢就變咗奶白色件衫，就冇咗死神力量，冇變嘅，然後就做咗轉校生，落咗校園，咁樣就冇變嘅。但係呢、這個呢扎嘢冇變，都講緊係頭，我諗頭三話定頭四話啫，先話數啊，唔係單行本啊。咁然後到佢遇到嗰隻叫 Grand Fisher 嗰隻虛咧，就已經差唔多接近第七本單行本啦。咁、 哦、 其實喺呢度中間有好多趣事，同埋有好多都介乎亂馬嗰種熱鬧豐富，同埋有好多無厘頭嘅嘢打嘅。咁都係現實嘅打虛嘅啫，其實。咁所以咧，其實飄零嘅一開頭就個情況似悠遊白書嘅。因為白鼠開頭未打豬雀四天王，或者甚至乎未到暗黑武術大會啦，都唔知道做乜噶嘛。頭幾期咁有啲嘢無厘頭，又搞下啲嘢，有啲黑社會又搞佢，佢又攞個咩靈界七道具咁樣，情況相若。其實飄零一開波，咁所以我明阿 Tasku 話開頭睇完就發覺你冇乜料到啫，咁樣又事實開頭係真冇料到。咁我覺得開頭冇料到，但係點解佢捱到七本單行本呢？因為佢其實佢有嗰陣時。即係以佢做2002年嘅少年針入面，佢有符合咗幾個元素，佢係會 hit 到嘅。第一就佢係紅咗火影，紅咗 One Piece。咁但係呢兩個其實嚴格嚟講，佢都唔係一個高中青少年嘅做主角。 哦， 一個小朋友做主角。路飛雖然某程度上一開波咗小學生啦，佢後期而家先叫大咗，即係高大咗啫。咁佢係一開波就已經係一個靚仔。 個靚仔一户個形象其實係似韓星嘅，佢係染咗橙頭髮，佢係型嘅，佢喺入面係飾演上把靚仔，但係不良少年冧死女，但係佢自己又唔會溝女，但係好多女冧佢。咁佢一個上把嘅學。 有個問題。喂，我聽人講，我唔知係咪有啲唔同，我唔熟嘅。不過聽人講咧，佢其實係唔係不良少年嚟㗎，係個樣似不良少年，因為佢天生個頭髮橙色，啲人 會 啫。 但係佢係性格剛烈嘅，即係意思有人蝦佢，一定打鑊佢咁樣。佢又唔係話嗰啲會甩水或者叫做會努力讀書嗰啲就唔係嘅。咁不嬲都係嗰啲會有心散啊，又會逃學啊，打波自己嗰啲，即係 都 係優助咯， 都係嗰啲黃。 所以佢某程度上，我覺得佢係有啲繼承咗，係即係佢又有啲繼承咗中意優白書嘅人嘅，因為白書中意咗好耐啊嘛，咁佢又出咗一個類似人類走去做死神，咁其實同人類做咗人偵探咪即係一樣，又係啲表面話打拳腳交，但係後屘又會出佢又出波，就即係咁出氣啊。咁不過又俾把刀佢咁樣，咁其實相約。咁所以我覺得佢又係叫做食到一流白書嘅中意嘅人嚟咗。咁佢第一就嗰期少年針其實就冇乜高中做，其實同期就係波聖子道嘅啫。咁你知波聖子道始終。嗰科啊，未必有人中意啊，即係啲黑社會打咁又打得唔係話，又冇必殺技冇剩咁。咁呢個叫圓滿啲得嚟又第一啦。第二佢贏就佢亦贏，你又留意佢一開波啲角色咧，佢係好啱嗰陣時 hit 嘅元素。即係譬如阿伯啊，即係阿柳木個妹又係咩？即係基佬話咩咩啊？ 咩呢個咩劉亞啦，係咯？ 劉亞啦，當劉亞啦，係我成日講唔到個名。阿劉亞就係貧乳細粒。短裙，但系就成日著校服裙，嗯、但系永遠唔露底，嗯、但系佢就好乾烈， 但 系又少少中性打扮，又、嗯、但系又對一户係有段疑似，其實佢開頭塑造其實係疑似戀愛嘅， 係， 但 係 後期因為 係 啦、啊，因為井上太受歡迎，因為井上係個白痴大波，一直都中意一户嘅白痴地球人咯，即係人類嚟嘅，其實井上係最冇血統嘅。你有睇漫畫知，其實後屘解釋曬佢身邊嘅人，係啦，全部都因為有血統嘅。連嗰個拳佬都因為佢係阿媽大肚俾佢找過，所以佢係 茶道 太傅，即係頭電影入面打拳，即係接咗個招牌嗰個好型嗰個，其實喺漫畫邊 開，即係開頭阿主角就俾人爭啲偷襲，跟住佢一嘢掹走咗嗰個偷襲 嗰 個人嗰個啊嘛。 咁嗰個跨到後期咪明明人類嘅，但後期有兩個好誇張嘅手拳套，咁啊玩打拳咁一拳就打爆只虛咁樣嘅。咁其實後期都講佢有血統嘅，但唯獨真係井上係純人類嘅啫，佢冇特別。 係咪佢有啲特異啊？異 冇特 別嘅嘢。 不過佢因為佢 俾人捉，因為有人要捉佢。 有原因，就因為佢後屘佢後期有能力，就因為純粹佢係真誠地叫做最用淨化嘅心，因為佢最單純啊，佢就最單純嘅心崩玉選擇咗俾二人佢嘅。咁崩玉係咩咧？就其實就關呢條事嘅，因為今集講就由白哉帶咗柳亞啦翻獅雲界。其實喺漫畫入邊就唔係就咁帶嘅，因為獅雲界佢嚟嗰下咧，總之有啲嘢咧，其實就係佢唔係就咁嚟嘅，佢特別嘅，即係柳亞嚟到人間呢個例子係特別嘅。咁其實中間有啲 twist 咧，係靠咗就係嗰個蒲，即係嗰間士多普老闆，即係戴住頂帽嗰個叫蒲元。蒲元好似又叫係蒲元啦，咁蒲元個角色好奇怪嘅，佢穿插住咁多篇，你當係智者兼其實佢係上一代嘅好勁嘅隊長咁樣，咁兼又係好強嘅科學力嘅，即係好多研究都係關佢事嘅。咁佢係被放逐出嚟嘅人，但係原來佢放逐其中嘅原因就係佢發明咗一樣叫崩玉嘅嘢，但係發明咗一樣崩玉嘅嘢，發覺佢自己都失控，好危險，同埋。如果有啲野心家攞咗呢個崩玉咧，就會令到成個屍魂界、靈魂界、地獄甚至乎乜嘢都會平衡，都會失衡。咁於是佢就驚，佢就諗咗好多方法先能夠封咗個崩玉。咁封完個崩玉咧，咁佢都驚，擺咗佢屋企啊死硬啦。咁加上佢嗰陣時就已經諗住著草啊，同夜夜一。咁於是佢諗到冇得諗咧，先用咗一系列嘅方法，透過阿柳亞，因為要嚟人間做呢、這個。代理死神之旅，咁佢就收埋咗落阿柳亞個體內 咁即係放樓啊，係一個容器裝咗兵俑，而呢個痕跡一直冇人知。咁嗱，到到漫畫村呢條橋咧，你中意漫畫嘅人好多時都睇翻就會發覺，吹到咁大就似係有啲咧為樓而樓，因為一開波其實樓壓嘅出現冇人會諗到佢咁緊要嘅。 哦， 係啦，即係我哋睇開真心 fans 都會覺得呢條橋有啲牽強，不過佢最後係咁講啦。咁因為樓壓入邊身入邊有個崩咗，然後先講原來成件事由佢嚟到呢度接觸到一户，其實都係崩咗選擇。咁點解？因為一户佢係好特別嘅存在咯。咁你有睇漫畫知最後村啊？一户其實係唯一世間一個人，佢係集合虛、集合滅卻、集合死神力量嘅。 死神。 咁因為第一咧，喺你依度見嘅電影版嘅嗰個叫咩啊？飾演嗰個角色係咩啊？好出名真人版電影版，佢老豆係咩 講開楊介啊，高艾，喂，講開呢一樣，喂，你講開佢四樣嘢，集於一身，斬一斬完你嗰個病先，你講咩啊？一心啊嘛，黑旗一心啊， 係啊，黑旗， 江口洋介，喂， 江口洋介， 你正話講開嗰幾樣嘢啦，咁就死神滅卻師究竟係乜嘢嚟嘅咧？仲要開埋啦，解解釋啦。 解解釋啦，不過就真人版電影，我覺得佢算交代得清清楚啦。 係， 咁所以我都明白。 開口唔使講啊。但係滅卻師同埋死唔係滅卻師最緊要，其實死神係乜嘢都略知一二啦。滅卻師係乜嘢嚟嘅咧？ 其實佢電影真人版電影都叫有交代嘅，佢咪就係話人類能夠消滅虛嘅人類。其實人類嘅最早嘅祖先都係因為人類有啲即係天生總有啲高靈力啦，冇得解啦。咁總之佢會喺人世間人類見到虛，咁以往人見到虛啊熬底驚嘅啫，咁但係總會搞下搞下即係。幾多千年其實虛一直都存在嘅，咁總之有啲人類就想嘗試抗拒呢個恐懼感，咁漸漸地開始掌握到點樣用啲靈，即係佢又講其實虛同埋叫實啦，實啊即係靈魂啦，其實背後都係靈子，咁佢即係你當好似 Hunter 嘅念啦，或者你當係龜波氣功嗰啲氣咁樣咯，冇分別，即係總之叫靈子有個靈子量嘅，咁佢就話開始有人類懂得利用靈子，咁可能運用佢愛嚟做啲道具，又會令到佢可以飛天遁地，又令到佢可以將啲靈子變成一支箭，跟住所以就滅卻師不嬲最強就係遠距離兵器嘅。嗱，佢未必射得弓箭嘅，有槍嘅其實後期，咁同埋會有啲係飛刀嘅，總之係玩遠射，因為佢嘅設定佢係人類嘅軀殼，佢埋牙隻抽接近接戰好輸蝕噶嘛，咁但係佢就用啲靈子喺啲手腳度，令到佢可以爆氣就可以，即係你當好似信步咁啦，同埋好似即係山字咁咯，跳來跳去，咁啊玩靈活，同埋就往往就一擊。或者射啲光靈子出嚟， 咁樣 冧落啲虛個頭度，因為虛咧有個缺點嘅，佢個頭係有副面具，個面具個額頭係弱點，隻虛都係嘅。不過有啲勁嘅虛咧，個面具又會匿咗喺背脊，咁你又難打啲佢。有啲甚至乎咧，以往試過係埋咗啲肉入邊，係啦，咁要打到佢嘔血啲肉先攤到個面具出嚟，然後就懟佢個膊頭額頭。咁但係問題咧，死神係，但係死神咧。死神殺虛咧，其實佢唔係殺佢喎，記住，死神個目標咧，不嬲佢喺嚟到現世做兩樣嘢，第一就係引導，引導叫實，實就即係嗰啲正常嘅靈魂。咁佢不嬲有啲人死咗，如果佢冇執念啊，冇怨恨啊，冇仇恨咧，又會變咗自己成個人嘅樣。咁好似有啲搞搞笑笑咁樣，跟住可能佢都會執念徘徊喺人世，又想見下自己個女啊，見下自己阿爸阿媽。咁但係總之，應該遇到死人就話喂。食夠時間啦，差唔多翻去啦，咁就揾把死神嗰把斬拍刀嘅刀柄掂一掂佢，咁佢就會淨化，哇乜咧大，咁佢就話叫好會就升咗去思雲界，咁去到思雲界仲有嘢做嘅，佢可以喺嗰度生活嘅，咁啊又或者喺嗰度就輪迴咁，跟住然後就等咁，跟住就輪迴轉世咁啊，你都係咁啊，咁而死神第二個作用就話佢將啲實就變成去思雲界。就進行輪迴啦，咁如果變成虛嗰啲奸嗰啲咧，佢就會叫做唔係消滅佢，就叫淨化佢咯。咁啊，只要打爆個額頭，佢就會化咗一團煙咁啊，團光，咁就會將個虛叫做喺個人世間作惡嘅，就會斬咗佢，咁啊化咗佢。咁啊化咗佢，其實佢會投胎轉世嘅，佢唔係變咗冇咗嘅，即係唔係虛無嘅。咁所以其實係做緊咧人類好靈魂同埋壞靈魂嘅。嘅平衡工作，同埋佢係做緊 over 去喺呢個生態鏈入面咧，佢做緊人類死咗之後，個靈魂就要 總之佢變成實，變成虛，佢都最後要輪 超度啊咁樣。 佢就係啦，佢係令到導致靈魂去超度佢去輪迴嘅使者，所以佢係一個 ecosystem 入邊，佢係中間嘅。咁但係滅卻之人同埋，因為滅卻之人唯一一個 打嘅要 對掌握可以消滅虛嘅人。佢用咗唔應該人類可以用到嘅能力，就可以操縱靈子。咁佢就話靈子其實就萬物都存在嘅，即係唔係淨係得生物嘅，即係樹有靈子、空氣有靈子、陽光有靈子。咁你識得運用呢就好勁。咁所以最後嗰個打滅佢師最後係咁勁，點解？咁因為佢咁咧，佢殺虛咧，佢就唔係超度，佢 exactly 破壞，同埋佢破壞係將啲虛嘅靈子，你當虛其實啲靈魂都係一紮。可能一千萬粒靈子集結咗一個叫體，有思想，佢就破壞咗成個結構，咁個思想就會話叫做遷毀滅咗，咁啲靈子就會咧打散咗佢咧，就會留咗喺現世，調翻轉俾翻啲滅卻師可以索嚟用嘅，咁即係佢係消滅虛，就令到靈子留咗喺現世，從而係其實係停咗個輪迴，佢係殺一隻虛。咁所以導致咧，歷史上咧，死神有第三個任務，其實暗地裏個不明文任務，死神見到滅卻師就要殺，因為滅卻師喺呢個生態環境，其實佢係破壞緊人世間同靈魂嘅一個生態嘅平衡。咁、但係滅卻師佢就話覺得我其實就係我人類，我見到虛，我恐懼，我咪要挑戰佢打佢咯，我冇錯咁樣。咁所以滅卻師就好慘啦。咁啊喺正史話經歷咗三次。死神滅卻師事件嘅，我記得。咁啊，但係嗰三次都冇記住，即係講嘅啫，冇話見畫面嘅。最尾滅卻師就同死神係石世仇，就咁解啦。咁所以你見電影版入面石田雨龍一出嚟咁 aggressive， 咁但係就點解 aggressive 得嚟又乾脆後屘打出咗嗰個真友情咁樣？咁因為石田雨龍又係好特別嘅存在，佢喺滅卻師入面係純種血嘅，最後會穿。咁、所以最後 ending 係。佢係即係最勁嘅滅卻師嚟嘅，理論上。 佢呢個故仔講佢死唔去嘅，俾阿戀次懟咗一刀偷襲，跟住之後佢又冇嘢嘅。 係啊，冇嘢㗎。咁因為佢其實滅卻師好識得用靈子去修復身體嘅，即係佢真係受傷又可以咩整啲咒咁樣揾啲嘢靈子整住個傷口咁嗰科嘢，咁佢都係做啲 back up 啊、善後啊、遠距離攻擊嘅啫，例如係啦，就冇咗隻抽嘅。系啦，咁但系落後期就即係最後嗰篇就係打滅卻師就會有啲勁嘢啦，咁啊，即係講到最尾先講啦。咁你預期佢條大橋你預咧，其實咪就係咁咯。一開波嗱見到死神啦，死神就喺介乎戀愛與戀愛之間，即係一個叫做佢個樣又似阿妹嚟噶嘛，即係佢身材又妹嚟噶嘛，但係佢係衣服喎，咁佢玩緊一個即係好似叫戀妹控嘅。即係嗰陣時計，咁又加上佢係青少，即係叫做高中生做主角啦，呢、這個又贏咗啦。第二入面其實除咗呢、這個，佢永遠有啲攰隻人可以角色啦，包括永遠呢個戀妹控又會有一個大波正常女神嘅女同學，但係佢又蠢嘅，又會好單純嘅，但係又會永遠冧男主角。咁呢、這個 係啦， 咁啊，即係女神控啦， 早咩早熟身材、遲熟腦袋嗰啲啦，係嘛？ 係啦。咁又中咗啦，但係永遠佢身邊咧，佢嗰兩個妹又講佢又玩嘴炮喎，咁佢同埋嗰兩個妹其實靈壓都勁嘅，後期講，咁嗰兩個妹就會係一個，即係佢喺漫畫入邊又唔係咁媽 嘅， 係啦，又唔係咁媽嘅，佢喺漫畫入邊冇媽嘅，但係都係兩個男仔頭，咁又會有成日會串，即係人世鬼大啊，串嘴咁樣嘅，咁但係講翻佢啲同伴先啦，同學就永遠有一個就沉默寡言，但係好高大。做到保護人嘅角色，咁就係嗰個茶道太傅。咁而石田雨龍就係望落去似尖子咯，學霸咯，食眼仔咯。咁但係問題係串嘴咯，同埋就係佢有錢嘅，其實屋企係貴族咯，貴族兵公子嗰只，但係就玩原來就關事係滅卻師。咁而調翻轉三咁井上啊蠢啊嘛，蠢女人身邊梗係有好多女仔群埋啦。咁佢嗰個龍貴個角色咧，即係意思都係喺真人版出過。咁啊短頭髮龍貴角色咧、就係調翻轉就係、爽朗運動型，但係又會其實佢有少少 lesbian 中意三上，但佢又知道三上係暗戀一户，咁所以佢就會成日同一户鬥嘴，咁又會咧喺啲關鍵時刻又會開解三上。但佢又知道自己咧，唔會得到三上，佢又會鬆張俾一户，就等佢開解翻阿三上啊，佢又唔開心啊咁樣之類。咁有個咁樣嘅緩和嘅角色就係嗰個龍貴啦。咁啊龍貴佢打空手道嘅，後期佢都有靈能力嘅， 即係佢都變咗有超，你唔好當超人嚟啦，佢不至於變死神，但佢都有靈能力嘅。咁跟住仲有一扎佢隻人口嘅同學，即係有個就係成日話一部會死嗰、那個啊死啦到嘅，即係好悲觀嗰、那個都有嘅喺漫畫入邊。咁兼又會有個好多嘴啊，成日喺度又喂收到風咧咩？隔離嗰個乜嘢啊，做咗哇好似做咗援交啊咁樣嗰啲，即係專講八卦嘢嘅又有，咁啊變咗其實一開波第三贏咧，佢除咗即係叫嗱中學生啦、啊，角色鮮明啦、啊，第三樣嘢攞到有白書嘅 fans 群啦、啊，第四樣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一開頭頭七話嘅，明白頭先話頭七本咧，其實佢係一個校園青春 哦。 打打打又有啲鬼神又會打交嘅漫畫嚟嘅，咁嗰陣時嘅少嘅，因為嗰陣時 hit 緊係講緊咩波聖指導 hit 緊可能網球王子啊，網球王子咪就話係啊，少年因為網球王子 嗰陣時仲係 嗰陣時係波聖指導，嗰陣時零二年波聖指導係，咁、 okay. 你諗下呢扎咁同埋好似仲係撚到。我諗諗都浪下劍心嘅，好似都諗到個尾嘅浪劍心，呢個只係 check 翻啦。所以做咩嗰陣時叫做校園現代校園青春打輸，而又打得嚟佢其實頭出話都係你問我笑位行先嘅，即係佢打就認真，但係唔打嗰陣時候永遠一會會撞板啊，嗰、那個要做兼職啊，又遇到啲鬼啊，係啦，咁而又好似亂碼咁，又好鬼啲好熱鬧啊，好多人又喺度翻事。又有一個被人捉咗啊！一户又救佢，救佢又搞到佢大頭佛咁，但係原來嗰只鬼本身冇嘢，但係原來側邊有隻虛咁樣，嗰只虛又搞佢咁，一户又認真打，但打完又冇嘢，咁又要消除翻佢記憶，咁佢又疲於奔命，又要做死神，又要冇錢交學費咁嗰啲，即係唔係冇錢學費，即係冇錢打電腦咁，跟住又要去做兼職，咁即係好鬼生活化嘅。咁佢一開頭玩呢只嘅，咁但係玩呢只， 好似你咁樣講咧，咁呢套戲咁咪？散減曬，而散減曬啲最受歡迎嘅元素唔見曬噶，咪即係？ 但又咁講，你問我，佢叫 hit 中咗嗰群人，但其實就咁樣落去就死硬嘅呢本書。咁佢其實都跌緊書，但佢就無厘頭就贏咗。可能我唔知咪啲編輯啊傾過，喂咁唔掂喎，你成件事七本書都咁浮遊，又冇咩主線。總之就係你話做代理死神，逐個單元式咁打，咁打啲仲係嗰啲咧，好即係好虧蝕人口嘅。就打返譬如有個上班一族啊，俾人哋上班粗勞致死，死咗個靈魂又唔肯去投胎，咁佢又開解佢，咁有一個又係話咩學童自殺，讀書好大壓力，即係玩呢啲，咁鬼死單元咁你又死啦，你玩到七本㗎嘛，咁佢跟住諗咗條棋就不如話喂，咁不如講佢話阿立物出個阿樓啊個大佬，咁同埋就出咗叫做有人嚟捉阿樓啊翻去，咁梗係要涉及到。靈魂界嘅設定啦，咁不如就話喂，諗條橋就講啊，一會要落靈魂界啦，就離開呢個校園青春啦，唔玩校園青春，咁落到去就不如就話整啲隊長啦，咁啊論騰論關關騰，嗰期興咧興妹控，咁個大佬就係好唔即係因為家族名譽焗住窩打話要你過嚟拉個妹，或者叫嗰個妹反抗就殺個妹，咁佢又玩一個冷酷無情，但係就能力超絕。即係一秒 KO 所有嘢，好勁嘅咁樣，即係一個好 top 嘅，即係叫嗰啲叫咩？ 死神啊，即係隊長， 係啦，即係嗰啲叫做 偉界公子啊嘛。 係啦係啦，即係冰公子大屈機嘅，即係屈機冰公子呢個咁嘅角色。咁啊話係大佬，咁啊有加段叫兄妹情嘅塑造。咁而最後啊帶咗樓下翻去咯，咁啊變咗帶咗樓下翻去先引出咧，因為之前講緊阿一護做死神都不情不願噶嘛。咁後期就因為話要幫阿媽報仇嘛，因為知道嗰隻佢 Grand Fisher 咁都啱嘅，佢都係因為咁樣佢就肯收練。咁但係之後就因為依鑊，佢知道其實柳亞最後走嗰下喊住走一樣嘅漫畫都，咁啊知道柳亞係非自愿。咁一會就諗住咧，其實就諗住落斯文界，佢又唔係諗住落斯文界話哇咩咩大大鬧天宮又唔係啊，諗住落去又諗住拆嘅啫，即係佢以翻死神嘅角度落去就話同翻會唔會同上頭？其實因為喂咁、那個情況情有 可 原啦，你殺隻虛唔夠，咁啊俾咗能死神嚟我，不過絕多咗佢翻唔到去，咁佢咪停留咗喺度咯。咁我殺啦，如果唔俾我咧，係啦，你唔俾我都死啊！咁情有可原，咁諗住叫求情。咁但係問題，人類要去死神界就好複雜嘅。咁於是又要揾嗰個士多老闆啦，即係嗰個叫做唔係桃園啊。咁然後就會其實仲會出咗一啲角色嘅，咁嗰啲角色我唔知道未來有冇啊？佢有個叫智波家嘅， 佢又有兩隻貓咁啊，係咪啊？ 係啦，咁啊又唔係嗰個貓個爺一，咁智波家先就係嗰、那個有個好似不知火舞咁樣， 好大個又好粗豪嘅女老闆，但係個老闆有個細佬，咁啊先有個細佬，但係個細佬就好大隻，但係膠膠地嘅，即係做啲嘢會係下巴嘅。咁啊總之又要集齊啲某啲寶貝，又唔知點樣先，又話咩有得炮打個人上去，又喺個天空度穿咗個靈界跌落個。那個消魂界道，咁總之佢入個消魂界都搞搞笑笑，你諗下係擠落個炮口度爆佢出去，咁但係佢哋去消魂界就預咗，咁有啲覺悟嘅，最後佢哋咧其實係四個都有份修練，要修練到一定嘅靈力，咁邊四個就係三井上，就係茶道、石田雨龍同埋佢，咁啊四個就真係進入消魂界。 消魂界。 是啦，咁好似第八本就進入思雲界，咁入咗思雲界呢，咁呢本書先正式就開始有人就覺得話係，即係唔好話神作啦，叫佢真係好睇，咁因為佢去到思雲界就轉咗啦，佢唔玩校園青春㗎嘛，咁亦都固定咗啲角色就唔再亂打。係啦，唔再亂打，好實在就講話打呢、這個叫唔好話消叫打啦，即係落咗思雲界，咁佢個戲碼係咩呢，佢就直頭描述咗13個隊長。 互停13隊。 冇錯，咁而13隊呢除咗隊長每個都有副隊長。係。個個都係穿死霸裝。 係阿白再係。 個個都有斬拍刀。 係。 ok、哦。咁而佢第五個優勝點呢，佢係玩咗呢個日本嘅武士道精神。 係。 Okay?佢所有人都係穿嗰件即係好似劍道嘅衫，同埋佢拿住 把劍， 係啦，道袍，同埋一定係拿住把劍，所有人都一樣嘅。佢唔玩著角色造型喺個衣着上，但反而玩嗰啲角色嘅身高、背景、形狀，唔好話形狀，即係嗰啲劍嘅形狀啦，同埋嗰個樣啦，同埋個性格。咁嗰13個嘅隊長同副隊長就贏曬啦，即係咁講啲人話，除咗都做。之後就冇一套作品好似佢啲角色咁燦爛，又咁鮮明。佢同埋個擺位，佢落到去個思雲界咧，條主線其實唔係重點係一户嘅。佢落到去幾線行，佢會描述幾個接近主角份量嘅戲碼嘅人。咁對於之前嚟計係冇嘅呢啲角色，咁佢就變咗其實你見佢即係加咗一啲新主角，咁而又係受歡迎咯。咁其中幾個包括就係嗰個谷次郎，即係上個禮拜阿馬仔都講過話玩動氣㗎嘛。咁嗰個係因為佢話做得隊長都通常啲靈魂都要喺個思雲界修練1000-2000年嘅。咁但係佢係史上第一個即係死咗之後17年就做隊長。咁佢係叫做思雲界最年輕成為隊長嘅僆仔。咁個僆仔呢就玩咩呢，就係玩你當好似基路啊咁上下高，即係以 個 身材嚟話， 小朋友嚟嘅啫嘛。 係啦，小朋友樣，但係又講佢個實力係咁勁，就話其他啲隊長都驚，或者唔好話驚啦，都即係都俾面嘅。咁佢玩咩咧？佢就玩凍嘅，即係冷凍。OK， 咁其實佢唔係淨係凍嘅，佢仲可以操縱空氣嘅水，同埋就玩霧、 排 雲、玩結冰，最後係玩絕對零度。咁嗱，咁啊贏曬。咁仲要佢係隊長啦，佢要配個副隊長咧， 副隊長 配翻個叫亂谷。咁嗱、 哦， 死神不嬲入面第六樣嘢受歡迎就係佢畫啲女係得嘅， 大波 妹，包括佢一開始畫嘅三上就係 O K 嘅，即係三上就即係而家井上唔係三上，即係井上 即係為你睇嘅角色啦。 係啦係啦，咁佢真實就不過。真人就揾佢做，我覺得唔係好啱，因為 等我明白身材問題。係 啊，佢其實勁過女帝嘅，佢勁過女帝㗎，係啊，佢直接近我諗即係白星質嘅級數嘅，即係白星公主咁誇。咁而佢第二個勁就係亂谷啊，咁亂谷就係仍然穿住死霸裝，咁但係諗下佢係遮唔到自己對波，咁長期對波上面係露出嚟嘅。咁但係咁樣嘅亂 谷係咪要係咪一正一副隊長，係咪一定係一男一女咁樣襯嘅咧？ 唔係又唔係㗎，好神奇 啊！ 係啦、 哦，問下 啫。咁而但係永遠副隊長永遠就話係講咗做得副隊長一定係嗰一隊人入面嘅第二強，就肯定係啦，冇、 哦、 人係因為第二啲原因做咗副隊長。咁而副隊長如果隊長殉職一死，副隊長即刻有就成為隊長㗎啦。 替補 有。係啦，做隊長有好多功能嘅，即係又可以命令唔知幾多人啊，封一啲咩門啊咁樣之類，又可以又用鞋去某啲咩結界咩，即係類似嗰啲規則啦。咁類似咯。咁、那個亂谷又贏喎，因為亂谷又係死神入面第二女角受歡迎嘅，即係等於好似拿美咁樣，跟住有個又出咗個女帝咁樣之類。咁亂谷又係咁，但係又話係金頭髮， 仲係好似外國人樣，但係就著住日本和即係嗰啲劍道服，但係永遠見到對波上面，咁又大波，兼又講佢就原來阿谷次郎就係會打，但係佢唔鍾意做文件嘅，咁所以啲文件就調翻轉由亂谷去做，咁你擺對波喺個書台度做文件，咁你贏贏啦。但問題亂谷又打得嘅喎， 真係呢啲。 頂亂谷打得嘅喎，但係就冇人知佢究竟點打嘅。佢就特登拖到亂谷好，去到第三步先正式出漫解嘅啫。咁所以個玩啲嗰啲換味位好重。咁而亂谷又講好中意飲酒，佢又會發酒瘟嘅。咁啊，到發酒瘟嗰日又會咧面紅，成日挨埋阿谷斯郎度玩姐弟紅，就話我其實好中意你咁嗰啲。咁但係當佢清醒咗咧，亂谷就完全睇唔起谷斯郎。佢喺佢眼中咪似當阿谷斯郎係弟弟咁樣啫。咁但係實點佢個實力又唔夠谷斯郎，咁所以佢都尊重谷斯郎咁樣。咁所以有啲咁樣嘅關係好鬼鮮明。咁依家我講緊都係其中一對啫，佢對對都咁正喎，描述得呢樣正喎。佢即係隊長唔係配角嚟喎。 係有一對咧，嗱，我有個朋友，我唔知點解佢特別記得呢一個角色嘅，就係十一山隊長金木研八。 嗱，研八勁啦。 係啊。 嗱，因為咧，我哋先講咩叫隊長，隊長冇嘢嘅啫，除咗好打之後咧，隊長一定要符合一樣條件嘅，因為凡係斬拍刀咧，其實今套真人版電影都未講到。嗱，其實一户把刀特別嘅，你見佢一開波咧，把刀咁大把，其實 因為佢係咪控制唔到佢嘅力量將佢縮翻？ 係啦，其實佢一個失控。二來咧，因為一户其實就都唔明點解後期連阿靈王望到一户佢都唔知嘅，開頭即係後期喺漫畫點解呢個正常普通人類點解咁高靈壓咁樣？咁後期先知道原來佢就係當年原來三五六千年前。好似唔係冇先，都係一二千年嘅啫。一二千年前走甩咗其中一個被譽為背叛嘅死神，就係其實佢老豆啊。咁佢老豆隱姓埋名咗，其實就一三。咁一心咧， 佢有幾高咧？佢個力量係 一心其實啦，你又咁講，公道講啦，睇完你就知咧。其實一心係勁，但係勁咧都係等於護庭十三隊其中一個隊長嘅質素嘅啫。 哦， 不止一户咁勁。咁點解一户咁勁？就因為原來佢老婆。佢唔係老婆，即係一心鍾意咗嗰條女咧，就佢係唯一一個破戒滅卻師同阿一同呢個死神談戀愛翻嘅人類後代 ，OK？ 咁但係翻嗰陣時，佢係而個佢老婆仲唔係普通滅卻師喎，佢老婆即係意思阿一心即係阿長澤正美嗰個角色，佢其實係純種血嘅滅卻師，係冇 fusion 過嘅。佢個情況仲有第二個人係有嘅啫，就係、是、石田雨龍。 哦， 喺後面啦，即係講到尾啊咁咧。咁但係佢老婆係即係意思阿一心即係阿一户個阿媽係神早死咗嘅。事實漫畫都係成日就回憶出現嘅啫，冇見過嘅其實嚇。咁就係咁咯。咁因為佢有滅卻師純嘅血之餘，佢仲有特別喎。因為當原來地球人類母親嘅狀態懷咗人類胎，但係嗰陣時佢如果喺人世間俾啲虛搞過。但是搞完個阿媽，個阿媽冇死到， 咪先 咁樣，咁佢就理論 所謂嘅搞過，即係 搞過或者可能佢想 掂過啦， 你但係食唔到，總之你係幸存啦。但你又俾啲虛 假 嘅 係 戰鬥，戰鬥過啊！戰鬥過或者叫搞過，未必戰鬥嘅，即係可能佢純粹咁啱 接觸 過， 係啦，即係可能你搲佢嗰下，後屘有四人出現啊，淨化咗佢，但係搲之前就搲到個孕婦，個孕婦冇死到喎，正常會死嘅喎，即係佢又會 搞。你又搞好多人會混淆咗， 係咪？即係叫物理上係攻擊，咁樣咧佢就話會咁樣會又感染到虛嘅能力落咗個胎兒度，咁呢啲胎兒又叫做有個名嘅，我就唔記得個漫畫譯名叫咩啦，總之叫唔知乜種咯，即係有個名。咁呢個世界有邊個係咁咧？一户係咁，同埋原來就查到太夫就係咁啦。咁所以查到太夫點解最後？燈都掂到佢有個咁突嘅拳頭，因為嗰隻虛就係擅長拳嘅，咁就傳咗啲即係叫有啲能力落咗佢個胎度，咁佢有個叫好似叫現世種，好似佢個名，佢有個名㗎，但我唔記得，但係好似我爭查翻先，我唔記得咗個名。總之咁一户又係有呢、這個，咁所以一户係集合咗呢三樣嘢，咁所以最後即係如果你睇曬，你就知道最後揭中原來一户即係入到尾屈機嘅，其實套戲係血統嘅，即係佢係屈機過火影忍者。佢係玩血計限界嘅啫，咁正常人係冇理由贏，佢唔係靠努力嘅。 好似係咪佢一要一練到某練到識得控制嗰個萬唔知咩萬 解血解同埋萬解嗱呢度講啦，因為頭先講過啦，隊長唯一除咗好打之外咧，佢係要做到一樣嘢，就其實嗰本斬拍刀咧 正常狀態一把劍，咁佢今集真人版都叫露咗面嘅，因為亞反井暖刺，你見佢最後就一嘢掂住佢嗰把劍，拉完之後佢變咗把一格格嘅，係啦，好似佢又叫做蛇尾丸嘅，佢又唔叫，咁佢嗰招咧其實正式應該要講齒解，咁啊齒解就開始個齒，解就解開個解，咁呢招叫齒解，齒解咧就令到你嘅斬拍刀就變出真正嘅形態，佢就話其實斬拍刀不嬲嘅形態。就是齒解的形態，不過正常他就會收了他的靈力，就變成一個好像平時人類 的一把普通的拔刀術的刀， 是 但是問題因為一戶就亂曬龍的，所以他一出來那把刀會這麼大，其實不應該的、 okay. 行不行，還有一戶還有第二件事，他把刀原來他這一剎那已經齒解了，是他是唯一一個死神是一直都是 keep 在齒解狀態的斬拔刀，而他又不攰又沒有消耗，咁就係得一壺，咁、 哦、 所以佢把刀係特別嘅，佢、 哦、 一刻已經刺解咗啦。 佢係佢呢一刻而係最消耗個靈力嘅，係咪？ 所以佢一開頭未控制到，咪冇曬靈力咯。但後期嗰個已經越嚟越誇啦，即係好似有咗咁樣就好鬼勁啊！啲靈壓又話一個已經爆氣，成個氣咩啲靈力可以罩住成個天雲界咩？嗰啲後話啦。咁但係點知佢特別在就佢把刀本身刺解 ，OK？ 係。咁嗱，有刺解就改變刀嘅形狀，咁而個刀嘅形狀可以好大變化㗎。你眼見而家真人版就借得阿反井暖次啊，佢就變蛇尾丸，就把刀可以一截截，好似鞭咁樣啦，同埋最後期好似飛刀嘅，佢可以分開嘅，即係斷開，跟住合翻埋都得嘅。咁有啲會變成一個雙截棍，有啲會一齒解會變咗兩變咗把斧頭，有啲會齒解甚至乎會齒解變咗一啲攻擊嘅武器嘅，譬如會變咗把弓，或者變咗一個流星錘。又或者甚至乎會變做 都 係機關槍 器啫，唔會變。 唔係有機關槍嘅步槍係 機關槍都有， 係回轉式機關炮都有嘅，係咪？點知好佢即係好比較好誇嘅，即係誇咗。 呢、 okay? 這個 咁但係呢個叫齒解，但係齒解就話正常唔知佢又講又話咩唔知咩，通常有咩咩一萬個靈魂先有一個集得成咁樣咁嗰類啦，話平均個率。咁但係一萬個齒解咧，就通常都止於齒解，就終於齒解啫。咁係得唔知咩十幾千萬個靈魂先有一個就能夠再提升你嘅能力，就可以叫五萬解。咁萬解就係嗰個好似納税嗰個字啊，即係納税嗰個咁嘅符號。 唔 係，咁 你話先好似佛教萬字嗰個咁樣， 冇錯，佛教符號個萬字， 佛教符號個萬字，係 啊。咁而一萬解咧就型啦，因為佢死神聖書咧就在佢個萬解設定好過癮。個情況就係租造好似去到第三步。突然間找到條路搞個替身，咁替身一出白金之星啊，出嗰啲塔羅牌嗰扎替身好似好受歡迎喎、啊，咁解，咁於是就安曬十三個隊長都有得萬解，因為佢就係啦，講漏咗就係話隊長唯一嘅要求就係你可識得萬解，你就升隊長。咁當然一萬解佢就話個戰鬥力係提升幾百倍，咁即係如果一個萬解對一個齒解就贏硬嘅，照計就唔使打噶。咁何為萬解呢？可以好大變化嘅，有人萬解。個萬解完就係冇咗把劍嘅，得唔得？咁其中一個就係冷木啊，呢度講因為冷木先見到佢出招啦。冷木其實佢而家冇刺解過，到到佢第一嘢刺解咧，佢係唔見咗把劍嘅，得唔得？ 哦， 咁唔見咗把劍又變咩咧？佢把劍化成空氣，佢係叫做咩千刀刃喺啊， 哇！ 變咗一陣霧啊，啲霧行埋嚟，嗰啲好似就死曬，斷開曬，佢就化成咗一個即係少於水點嘅刀片，咁就。 Okay. 齒解啫喎，萬解勁啊！萬解佢到第一叫呢、這個叫第二步啦，叫做落咗去打呢、這個叫虛屍雲界啦。阿柳木最後先出嘅啫，咁出嗰下就贏過曬你當年飛影啊，飛影出啦，飛炎黃邪殺黑龍波啊，咩贏過曬你啊？杜拉格斯出最後變超級曬人二咁樣。咁佢萬解咧調翻轉，佢齒解就唔見咗把刀嘛，變咗冇嘛，跟住一萬解就有一萬把刀喺個天度插過嚟，咁佢叫千刀狀，一扎走天空插把刀落嚟，成、 哦、 半個靈魂街，半條街都中刀咁講，仲要係冇差別，一定死咁講，類似咁，所以咁啊好屈嘅，其實柳木實力都。十三個入邊都咁排第二定第三嘅，咁頭先你講個劍八就係有特別啦， oh. 人人都要萬解，但係唯獨即係上面你當最高級就靈王啦，靈王恩種嘅啫， 原來每代喺靈魂街入面，因為靈魂街佢都有分階級嘅，即係有啲窮靈魂，即係佢都叫佢隻人口啦，即係佢都要生活㗎，啲靈魂都要做嘢，要翻工去。但係個靈魂斯文界個設定似係日本古代嘅，即係古裝古代胡同有木有啲門木門燙開咁樣嗰種感覺嘅。佢一樣要翻工，一樣要煮嘢食咁樣嘅。 哇！咁如果即係如果你做咗死神嘅時候，咁即係你嘅階級就唔同曬啦。 係，就高啲，同埋就叫有俸禄，即係叫做即係當 即做緊官咁啦嚇。係 啦，咁但 係一個棋盤咁可能係。 係啦，佢都會有個叫做咁啊，叫做寫實啲嘅生活啦。咁但係原來喺斯文界入邊咧，不嬲就有個晉升階梯嘅。你打得贏，打得勁，咁啊俾你入。入嗰隊就係十一番隊。因為十一番隊就被譽為，因為佢每隊其實有唔同嘅任務，守護嘅任務。十一番隊就叫做純粹你當係嗰啲，即係你打 LOL 咧上去衝嗰啲士兵，即係嗰啲攻擊隊。 好似嗱，我睇資料嗰度就係一番隊就係總番隊啊嘛，二番隊就係隱蔽機動隊， 隱蔽 隊 你當係間諜，係啦。 第三隊就係支援隊， 冇錯。第四隊就治療嘅，係 啊， 醫係嘅。 第五救援。 系啊，救援 就系贵族统领队， 冇错，就系纳木啦，因为佢系名门望族嚟嘅。 系啦，第七队咧就系呢个内廷侍卫，大内侍卫咁咪仲犀利， 即系玩保护、玩守城嘅。系 系，咁第八队就系情报科啦， 冇错。 第九咧就系管监狱嘅， 系。 咁第十咧就系巡逻警备，第十 系啦，地藏即系内伦家，就系第十队就系谷斯郎啦。即係頭先我講玩絕對領導嗰個， 第十一就係戰鬥專屬隊係嘛？ 是啦，即係攻擊，即係士兵上去攻嘅 軍隊，係啦。十二就係技術開發員， 科研，係佢有科學研究嘅。其實蒲原就係上一個一千年嘅十二番隊隊長。 係咁，第十三番隊搞淨化係咪即係搞清潔大隊？ 係唔係淨化就係佢主要任務就係會派死神。其實紐亞本身就是十三番隊，即係 現 嘅紐亞，佢係就係要真係要 assign 佢去曬地球每個角落，其實唔止，即係意思日本好多個死神嘅，不過呢個叫空座丁咁啱係紐亞嘅，咁啊紐亞就係要定期咪巡邏，咪見到啲靈魂，喂，得啦，差唔多啦，剩翻啦，咁樣就敲下你咁樣咯，咁同埋佢話虛喺現世出現，正常你繼續唔係成日見嘅，即係可能幾十年先見一隻，即係唔係咁密嘅，得唔得？除非就好似你今集真人版都係。石田御龙揾啲灵饼引啲虚出嚟，佢今集 都系 变咗变咗个药丸， 我就唔系太明白。 嗰因为冇乜解释， 大饼系啦， 漫画都有嘅。 佢今日出嚟打 啊，因为 呢个好大镬。阿刘啊， 系啦，因为阿石田御龙系可以去系猎鬼师嘛，佢操纵佢可以索好多万物嘅灵子，咁佢就制成啲灵饼咧，佢可以抌出去，你就等于你 Pokemon Go 即系发樱花嘅。咁你放咗樱花嗰啲人咪聚埋嚟咯，咁佢就因为有嘢舐嘛，啲虚就其实系舐啲高灵力嘅嘢，所以咧一心一户一开波有个内疚，就因为佢觉得阿妈系因为佢灵力高，先引到只虚就过嚟 去杀佢， 系啦，过嚟杀佢，咁所以一直都觉得自己害死啊嘛，咁直至撞到楼啊，佢发觉自己有死神能力，佢先谂住就修炼，就为咗手印翻呢只 Grand Fisher 啫，咁其实叫大橋通嘅。即係喺真人版，佢做咗佢最主線嗰個。 哦，呢條係主線，明白。 係啊，主線嚟嘅。咁但係就呢一集其實係最唔好睇噶嘛。即係意思係應該話係最冇即係最吸引唔到人嘅，亦都 最冇 都係 最冇觀眾嘅就係呢條主線。係 啦，咁佢 咁啊頭七期其實佢最受歡迎嗰啲嘢其實喺曬喺 就冇曬嘅。係啦，咁所以你睇真人版你會覺得好似哇做乜嘢啊咁鬆嘅，咁啊就又樣樣有啲。你話打怪獸又打得唔精彩，咁啊出個攬木又好似咁屈機，咁啊嗰個反井， 不過攬木就真係唔夠貴氣咯，好老實講。 咁但係真人版我未講啊，真人版電影我都呢度講啦，你覺唔覺得個阿反者戀似就似氣爹？ 係啊， 聽過氣爹。咁而個攬木其實啲人話似朱扎根， 係 其實似啊，你係好笑嘅，佢真係似氣爹嘅喺真人版演員啦，似氣爹似朱扎根。 喂，呢樣嘢就講呢個 講完咗啦。咁但係你留意，其實阿反井同柳木兩個其實不嬲喺靈魂界係同輩嘅，佢哋一齊喺靈魂街長大，所以佢哋其實另外仲有一個男仔嘅。跟住佢另外佢哋會中，佢哋個師傅就叫海燕，海燕就係上一任嘅十三隊嘅隊長。 得唔得？咁十三隊隊頭先我講過， 十三隊嘅隊長， 第十三隊嘅隊長， 咩 啊？隊長唔係總隊，即係十三隊隊長。咁而家就叫浮足嘅 ，OK。 第十三係啦，我而家叫浮足，但係浮足之前係叫可以。咁可以嗰個先緊要嘅，因為最後貫穿曬一心老豆啊嗰扎一千年前嘅事蹟嘅。咁但係就咁最後其實阿反井，你等於龍珠嘅比達啦。佢係同一户就你當係咁咯，即係兩個。 哦， 咁同比達其實重要嘅阿山井，咁同阿山井最後咧，佢係同柳亞結婚嘅。 係啦，冇錯。 ending。咁而阿一户一直其實佢係中意井上嘅，不過佢唔識表達嘅啫。井上亦都最後同佢生咗個仔，咁啊叫黑崎一勇。咁而一勇名力重大，咁又完嘅個故仔。即係如果你話最後 ending 啊，佢哋有情人終成眷屬。咁但係最後因為搞好多嘢啦，最後一勇咧係能夠。好似講佢有個能力係可以隨意穿透任何界別嘅，即係佢可以行埋去就入咗靈思雲界咁樣嘅，嗰個咁就完㗎啦。咁即係總之最後就好似超人特工隊，佢個仔係最屈嘅咁樣咯。即係慢慢就咁講啦。咁你講完咗咁 係 啦。咁而嗱玩咗呢啲咁嘅隊長，每個隊長各有。咁我哋最期待就第六樣嘢，講就係話佢。有個漫解元素，而佢個漫解就唔係成日出現㗎嘛，咁我哋又好期待每個隊長究竟咩料呢。咁漫解之餘，咁每個佢其實除咗個副隊長啦，咁副隊長之外，佢另外有啲隊員佢都有描述㗎喎，佢唔係話就咁陳小明㗎喎，譬如十三隊嗰、那個即係劍八啦，劍八下面有幾個角色，有個光頭嘅叫一角，跟住有個乸型嘅，咁似係嗰啲基佬咁樣，又話講會化妝，跟住另外有個大隻佬，三個其實流羅嚟嘅啫。咁但係流羅都有解釋，都有講喎，有情意結㗎喎。咁我變咗佢即係叫做佢個描述手法係以個隊長去講嘅，其實即係落到佢個思維界。但係一户成日入到去咧，就講佢係其實偷渡嘅啫。入到去啊，梗係俾人嚟追啊，又要匿啊。咁但係一入到去就開始有個轉折啦。先嚟就話發覺一去到就有外敵入侵啦。咁於是咪響鐘咯。咁啊響咗個你當好似嗰啲響安咁樣啦。咁響安嗰下其實就響一户入侵噶嘛。但係同日就發覺嗰、那個管理靈魂有個叫做十常老嘅。即係你當係嗰啲老人家啦，十個即係好似等於亨塔有個 長老嗰啲啊， 長老咁啊，十個長老咧，以往不嬲係只有四番隊嘅隊長會直接同佢溝通，當然仲有總隊長都得嘅，但係總隊長咧佢要處理靈王嘅事，咁啊嗰陣時不在，咁啊總靈王就你當係成個思維界最勁嗰、那個，最後有出㗎，係啦，神嘅存在你當 OK， 咁另外其實仲有個靈番隊嘅，靈番隊咧就係五個。真正勁人就係我嚟侍奉呢個靈王，咁後尾再講，好後期嘅呢、這個。咁但係就因為大隊長唔喺度咧，四番隊隊長就去入咗個十物室，點知就毀完嗰下就發覺十常老死曬，四番隊隊長都死埋。 嚇、 啊！得唔得？咁矛頭直指就一户入侵靈魂界，咁個波就射咗落一户，所以一户無端端落到去靈魂界，唔知做乜就俾人哋毀毀聲。咁之餘。跟住就矛頭到查啦，查邊個查呢？就出咗啲嘥比較嘥啲嘅角色。咁有個叫做唔知咩周，有個女仔嘅。咁女仔就諗住其實佢係老木個啊，唔係啊，海燕係啊，老木個副隊長，即係木番隊嘅副隊長，得唔得？咁然後佢就諗咗又有兩個副隊長，咁啊有條線去查，但查完就直指矛頭，兇手邊個呢？就係、是、谷次郎。 哦， 屈咗落去呢個天才少年度，咁啊谷次郎就哥撈嘢啦，我明明喺度乜嘢誇，咁啊冇人信佢，但係亂谷咁大波就信佢嘛，咁於是佢就夾住個亂谷，咁啊就去，咁啊谷次郎自己會查呢條線，咁嗰邊一户啊逃走著草，咁啊著草之餘又遇上就係呢個劍八啦，咁我以為頭先啊講咁耐都未講到。劍八有咩特別呢？因為佢有上升階梯嘛，咁上升階梯就話我你啲靈魂喺個流雲界咁啊，你都可以上嚟做隊長嘅，冇話抽贏咪做中咯咁樣。咁啲時間下面都定期會搞呢叫隻抽啦。咁佢就話不嬲恩準就係話你抽贏就做可以做呢個十一番隊嘅隊長。咁同埋有個靈魂規矩，十一番隊因為戰鬥種族啦，就可以俾人挑機嘅。得唔得？咁啊，挑贏咁你咪做副隊長咯。副隊長挑贏隊長咪做隊長咯，咁樣。咁而劍八係咁耐歷史，話呢幾千年嘅流雲街歷史，完全冇此解萬解，齋用劍術打贏隊長，對、 啊、 任隊長。 犀利。 係。咁而成為隊長，咁所以靈王話恩准佢唯一一個隊長，由頭到尾唔識此解萬解，因為咧原來要此解萬解咧，佢又講咧其實係有個叫做刀印閃嘅。咁後期一户咧。 係咪應該話一換臨入呢個斯文界，佢都揾咗蒲元幫手，佢就拿咗自己嗰把死神刀、死霸裝。因為後屘做嗰啲嘢咧，令到阿一護恢復翻死神能力嘅，因為佢而家係冇咗嘅。咁、 哦、 但係做啲嘢嘅，咁再講啦啲嘢。咁然後佢就拿咗把佢嗰把刀就叫斬月啦，擠咗喺個膝頭哥度，然後就坐禪。咁然後佢就如果真係能夠同嗰把斬拍刀精神同步咧，佢就會入咗好似精神時間房間，就一個虛空嘅環境喺入邊會見到個人嘅。系啦、啊，所以系啦，咁啊，咁所以啲嘢好 cos 埋就炒大炒即 系炒埋啦，最大抄噶啦， 系啦，真系啦。咁而入到见到个人咧，其实就系斩月，佢个名叫。咁嗰个人佢就话，就个情况就都好鬼似火影，入到去见到只美兽，咁啊同佢倾偈咁样，咁啊一样。不过佢系等身嘅。咁咧，所以话一个一流嘅死神咧，佢系要同嗰把刀咧，即系有倾偈沟通。咁但係劍伯從來話唔識得同把劍溝通嘅，咁劍伯依一個狀態維持到咩咧？好勁啊！劍伯係為最後，即係到依個跳咗講啦，最後 ending 滅卻先滅絕斯文界，十三個隊長死咗一半，最所有人都死之餘，佢都要保住劍伯呢條命嘅，佢哋得唔得？咁因為劍伯就作為零斯文界最後戰力。得啦，咁但係當然，除咗呢個係斯文嘅最後戰力啫，最後佢哋寄望都係拖延時間啫，寄望就係寄望一户嘅出現嘅，咁最後一户係作為一個救世主嘅角色度，因為一户係既有滅卻斯嘅血，亦有一心死神嘅能力，同期亦都有虛嘅特性，佢係可以變做虛化，咁另外仲有啲噼里啪啦咁樣，總之好勁啊！咁但係問題以死神嘅代表嚟計，劍伯係最勁嘅，咁最後先穿啊！原來劍伯當年打贏邊個隊長你估唔到喎？其實頭先我講過個醫療隊長，醫療隊長第幾 四番啊？ 四番隊一開始個隊長咧，個女主女個隊長係女人嚟嘅，同埋仲係索嘅女人，咁但係仲係一個好正常日本美嘅女性，咁啊仲要兩邊個頭髮咧有兩個髻咧遮住咗個面嘅。成日會遮住塊面，即係唔係遮曬塊面，即係塊面嘅眼、鼻、口你見到，但係永遠佢啲頭髮會好貼隻耳仔，咁你有兩邊個面盒你見唔到嘅，咁係一個好傳統美嘅日本女仔。咁而第四番隊核下所有都係靚女嚟嘅，得唔得？咁第四番隊頭先講過做咩啊？記唔記得？ 醫療啊， 係啦。咁點解醫療咧？個情況似白羊座啊？ 護士小姐説： 係啦，護士小姐兼咧，佢點解醫療咧？就因為好似白羊座啦，佢係永遠係小宇宙最大。即係佢最強靈、最多靈壓、靈力，咁可以用嚟做醫療咯。咁佢嗰度全部女仔就專做啲後勤支援啊，話可以有啲人一死咗，揾隻手整個，即係好似手骨啊，或者鷹咁樣啦，即係火影忍者咁啊，即係醫療忍者咁啦。咁其實冇嘢嘅，即係炒埋一碟都係咁。咁佢哋玩依樣。咁而嗰個四番隊就不嬲，因為係醫療咧，冇人抽得嘅。得唔得？ 系。 咁啊，人哋成日有嗰啲，通常就係十一番隊，因為十番隊個感覺是爛仔嘅，佢嗰隊人。 系。 O K 得唔得？咁嗰啲爛仔喺平時茶餘飯就會笑 Q 或者及嗰啲護士，即係四番隊啲人。咁四番隊啲人又會都及住，唔開心啊，唔想咁樣，跟住就會喺度話佢啊，你做乜嘢老麥？咁佢又會鞋落佢哋弱啊咁之類。咁但係唯獨當阿四番隊隊長一企出嚟咧，嗰啲男人全部縮曬，因為咧原來全民四番隊係。永遠四番隊嘅隊長係唯一醫療入面唯一一個抽得嘅啫，而佢嘅責任就係一個人可以擋到佢下，你當後面有一班人啦，佢一個人能夠以一敵八，就令到一個人可以妥善頂住一百個敵人，令到後面嗰一百個自己人咧可以救多一百個人走，即係咁樣嘅功能先做四番隊隊長。咁所以我哋不嬲好期望四番隊隊長究竟咩料啦。咁四番隊長原來最後先知，因為去到最後嗰篇咧。接近去到打到去即係我諗三十幾期四番隊隊長先真正出萬解，原來出萬解呢佢睇到佢個頭髮原來係中咗，佢點解要遮住塊面，就原來揭開頭髮到佢有把好長嘅刀疤，咁原來佢係二千年前嘅十一番隊隊長。 哦， 咁而劍伯當年話隊冧咗個隊長，就係佢喺冇此解冇萬解齋拳齋刀嘅情況底下戒咗啊呢個女人一刀，咁而女人從就放棄， 即應該係最勁嗰個隊長，佢就連呢、這個呢啲嘢萬解此解都唔使用就打得贏最勁嘅隊長。 最後啊，因為去到呢個位置，第四番隊都就嚟死嘅，佢臨死就話要其實就唯一解救到呢、這個，除咗一户啦，一户嗰時佢總之有啲事未到嘅，就要養住劍伯條命，然後就最後同劍伯喺一個即係指定嘅地方。 進行翻相隔二千年嘅真心大打鬥。咁佢表面係打，實情係套招教緊劍八用萬解嘅。最後劍八成功萬解，一萬解就殺咗個第四番隊隊長。咁而係啦，咁劍八仲喊住咁樣，咁跟住劍八仲咧嚇好型咁樣。咁而劍八嘅萬解好神奇，劍八萬解係冇嘢嘅。佢係劍八萬解，個人變咗，即係個人變咗爆曬氣咁樣。衫又變咗色咁樣嘅啫，即係佢冇任何變形態上嘅變化，但係當佢萬解完成，佢好快，同埋就話快過月牙天沖嘅，即係意思啊，月牙天沖嘅講，啊一護最後嗰招叫月牙天沖，就被譽為死神界最快嘅刀，但係最後有一招叫做最後之月牙天沖，咁嗰招月牙天沖力量大概你預一劈月球都爆啊， 嚇， 係啦，即係嗰只嘅一劈成個。殺個 Y shot 咁樣殺個山頭啲山冇曬咁樣，係啦，嗰科嚟嘅。 越踩多快話，你龍出咗 嚟嘅，係啊，你冇理啦。咁後期嗰啲好誇，咁而我覺得好睇在咧呢、這個叫做呢、這個片，咁就因為有啲隊長與隊長之間嘅查案啦、勾心鬥角啦，跟住副隊長同隊長之間嘅實力究竟點啦，跟住隊與隊之間又會打又會唔妥啦，跟住又會啲勾心鬥角之餘，啊劍八會第一個見到一户，咁劍八同一户打過一鑊先嘅，咁而劍八打一户就令到一户正式甦醒嘅，可以話，即係令到佢個斬嗰把劍嘅斬月都驚。咁而又攬起咩次力量俾啊一户咁樣，咁而一户最後有萬解，咁佢萬解完把刀係調翻轉變咗黑色瘦長嘅刀， 哦， 係啦，但係長啲，咁就係你見色架就係見嗰把咯，咁有變咗嗰把就話講速度提升啊，又話會實力勁啲，咁之餘就會出到月牙天衝咁樣，咁月牙天衝其實冇乜特別嘅，你當係一把刀咁啊射啲好似光咁樣出嚟，即係好似有刀氣咁咯。即其實就唔係好特別嘅，咁但係永遠一户佢每一篇咧，佢最後都會梗係贏嘅啦。作為主角，佢贏都會有啲唔同嘅形態變化。咁呢個就係第七樣嘢呢套作品特別嘅地方咯。佢其實冇乜重複嘅。嗱，譬如你優助，佢贏都係永遠贏寧願，咁贏完寧願最多可能寧願進化咁啦。咁當然佢最後都入魔啦。咁但係問題阿一户就唔係嘅，佢譬如一開波贏就靠佢最後萬解到，咁但係萬解都唔夠抽嘛，最後佢就虛化到。因為後期講咧，死神都有個極限，能夠突破死神極限就將死神入魔，即係你當成死神之虛化。 哇！ 個玩法就係、是，因為死神就冇面具，你留意虛係有面具噶嘛？你見真人版都見嗰只怪獸咧，佢永遠有個面具。另外虛有個特徵就因為佢虛嘛，虛就意思要代表佢個心靈係有缺陷噶嘛，所以永遠所有虛都有個窿嘅。咁你見咧真人版入面啲怪獸咪成日有個窿嘅咧，個窿可以看穿噶嘛。咁佢呢個係特徵嚟嘅。咁而死神之虛化就係做到佢可以攞咗個面具戴咗喺塊面度，但係保持到自己冇邪惡化，咁就叫做突破到死神嘅界限。咁能夠識依招咧，實情最後發覺得三個人嘅啫。啊，唔計一户，後屘一户都識得唔得？咁因為一户都識，後期有講，因為一户都話佢有佢係呢個咩嘛，有虛嘅能力噶嘛，咁所以識。咁死神變虛化就係戴咗嗰個，就係你成日喺呢個動漫節見到會賣嗰個面具啊。 哦。 咁佢一嘢虛化就粒個面具，一粒面具咧又講佢把刀又爆曬氣啊，一刀劈啊劈爆成個富士山咁樣。 哦。 咁佢所以去到呢一篇咧，就由死神變虛。就打贏，咁打咩呢？最後穿啦，咁呢度都穿埋啦嚇，都講一個鐘啦。咁呢一篇嘅最中間角調翻轉，最後谷斯郎就俾人哋屈話係兇手嘛，最後 查 到瓜楞藤。咁另外咧，嗰陣時嘅四番隊隊長咧，就有一個叫做東遠東銀咩東銀遠啊，定東遠銀啊。咁佢就係個樣又好鬼奸嘅個樣，得唔得？有啲邪惡嘅。咁原來佢同亂誤谷其實有段情嘅， 係 翻轉。是啦，咁嗰呢個叫咩東遠銀呢，好似就話係咁多個係啦，佢係最長嘅斬拍刀。咩叫最長斬拍刀？佢此解係叫做神槍，佢把刀會變咗，你當一嘢可以伸長咁咯。咁佢萬解呢，就話可以一出呢就環繞地球七周半。 嗯， 即係督你一嘢個畫嘅咁樣，跟住喺個背脊會出翻嚟嘅咁樣，嗰只玩到咁冇嘢講啦。咁啊叫咩屎軟銀好似叫，咁佢個樣本身邪惡嘅，咁所以一直我哋矛頭都會啲觀讀者會覺得佢係最奸個人，四番隊、隊長。O K。咁但係同期仲有一個叫東仙耀，東仙耀就勁啦，就係、是、呢、這個嗰陣時計係應該六番隊。是不是六番隊六八九啊九番隊九番隊隊長東仙耀是唯一一個隊長慢的得不得 哦 他是靠感知的同埋他是黑人來的得不得個樣子是黑好黑咕嚕骨咁啊型的盲眼咁樣咁他的齒解是勁啦他齒解玩昆蟲得不得即係等於啊火影啊邊個啊啊女 師 係啦係啦 師嗰個游女少 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冇見過盲解因為頭先我講的呢三個人其實都是奸 是 咁咁而點解三個人呢就好過邊個呢原來最後始作俑者就係、是、一開始死咗嗰、那個第四隊長佢就叫做藍染忽一郎咁呢個藍染角色就被譽為第八樣嘢點解會死神受歡迎嘅原因啦因為呢個藍染佢黑白都好有個性啦好枯唔露轉之餘其實個藍染似係等於你悠遊嘅仙水印咁你當即係智慧得嚟又無敵嘅個能力，無敵得嚟又好屈機，屈機得嚟又有啲人性。咁而藍染又講佢冧啊邊個咧？即係總之有段情嘅咁啲。我唔記得冧邊個啦，係咪冧啊？冧夜一啊，係咪啊？定係總之藍染同蒲原又有啲瓜葛嘅。咁總之個 point 咧，搞咁多嘢，原來藍染就係為咗要攞個崩玉，佢就 係。 他原來自己都做了個崩玉但個崩玉是不完善後來才提估值八個原來前輩就是上一任的十二番隊隊長這條粉皮為什麼會想當年被人逐出斯文界原來他就完成了崩玉不過失控那他就說如果憑我的智慧加他的崩玉兩個合一呢照他就應該可以做一個完美的穩定的崩玉於是他先搞那麼多東西才 keep class咁而又知道原來而家崩玉咧估計喺樓下度，所以先搞咁多嘢就施壓，叫呢個十個老人家就話要八阿柳木家咧捉阿樓下翻翻嚟消雲界。咁佢其實人到到樓下一翻嚟消雲界，佢就密謀殺咗個十長老之餘，就係想立阿樓下嘅。但係機緣巧合，樓下又唔喺個監獄度喎，又唔知佢有邊個人救佢。咁救佢嗰個就係夜一啦，因為夜一原來邊個咧？夜一就係叫四男族嘅。咁其實佢以前嘅六番隊。咁佢四男族係名族，但佢係以前嘅二番隊，即係二番隊就做暗殺嘅，你當係特務啊，得唔得？咁啊上任隊長，咁就係嗰個好似貓咁樣，因為佢好黑嘅，又係女人嚟嘅，即係有波波嘅，咁啊但係就好似小野貓咁樣，咁佢又會同而家現任嘅二番隊打鑊嘅，咁都過癮嘅，咁啊玩即係好速度同埋玩體術嘅。即係玩好多埋身肉搏嘅咁樣，同埋佢係二番隊好特別嘅，二番隊佢少有佢係反斬拍刀好短嘅，你等於匕首。 咦？真係似啲現代嗰啲近戰武攞命嗰啲武器喎。 咁但係二番隊個隊長咧，亦都係從來冇漫解過，直至到最後啦，即係差唔多跳到去打到去三十幾期啦，就都係話滅卻斯尼滅絕斯雲界，佢先漫解。咁原來二番隊就話佢一直唔中意漫解，就因為咧佢漫解呢件事。出嚟之後咧，同佢嘅身份同埋佢形象好破壞，所以佢一直好抗拒漫解。點解？佢漫解完係一碌回轉式機關炮。 哦， 佢就話作為一個暗殺嘅人，點解我漫解完係會有一個冇差 名 嘅武器？係啦，同埋佢嗰碌炮就好大喎，即係佢人啊細粒啦，嗰碌炮你當好似超小妙菜咁大。咁佢仲要打實開槍啪咁樣，跟住一掃成條街爆曬啲屋冧曬咁樣。咁佢就話作為一個識暗殺嘅首領咧，就唔中意用自己意招。咁但係逼不得已，生命受危險最後先用咁樣。咁啊叫做有。咁你諗下，佢將啲咁嘅漫解觀眾想睇嘅嘢，就留到可以拖到咁厚。 啊、有啲嘢佢同佢平時嘅嘢扭一扭咯，又唔同。係 啊，你搞到你係好過癮嘅，同埋佢入邊其實。頭先講到話佢除咗隊長之間啦，佢啲副隊長好多恩怨情仇嘅，佢唔係咁少嘢噶。譬如話講嗰個海燕啦，海燕同嗰個柳啊，跟住啊有個啊周樂啊，跟住 Kitty 跨佢另外仲有個咧好搞嘢嘅，佢個齒解萬解完咧，佢係把刀啦，把刀斬人一下咧，嗰個人會重一倍。 哦， 係咪？咁所以佢個象徵叫元武 OK， 咁、佢就係咁斬斬斬，佢斬嗰個人越嚟越重，跟住重到會墜咗喺地下度，咁佢就好似係元武叩頭向你咁樣，咁而佢會斬到啲虛咧扁咗喺地下，就唔喐得咁樣。咁佢就係咁樣，佢即係玩咁樣嘅異能嘅。咁另外有個好鬼搞嘢嘅，跟住我不過多一陣我都唔記得。咁而都呢度講啊，反正戀刺個角色係刺啊比達啦。咁佢嘅漫解咧就型啦，佢嘅漫解就叫做咩忽忽王蛇尾丸。佢係會著咗一套星好似嗰啲白猿啊，即係嗱嗰只白猿就似係啱啱睇呢個叫做四大天王狄仁傑嗰只白猿。 亦即係 Out at the Rock 嗰套 係 末日困獸戰嗰只。 咁樣成隻白猿喺後面，然後就嗰只白猿仲佢可以係萬解猿係白猿狀態，即你當佢係白猿會幫手打啦，但係就打打下個白猿可以同佢合體嘅。咁佢就會著咗一身好似殺人四咁樣，即係超級殺人四咁樣，半毛半身，但係嗰把蛇尾丸咧就好大，好同埋成條好似龍咁樣嘅，咁啊出咗咁樣嘅漫解，咁啊 嘢龍珠嘅元素一齊喺後路，有呢個星星， 係啦，但係阿生姐好落好後期先漫解嘅，佢都好似去最尾嗰部啦，係啦，因為 好後先係漫解，係 啦，因為此間佢漫解其實啲人話正常都收現一二千年嘅，咁但係又講係一户又唔使啦，一户又即係兩三日 使啊，好似兩佢同埋佢話我聽個朋友講啦，就係、是、佢一練成咗嘅時候，第一時間就可以打敗咗阿白哉啊嘛， 係啦，冇錯，一練成漫解就搞掂咗，因為其實又唔係而家佢叫破到佢個招咯。佢破咗個招千刀劍，一扎劍審落嚟嗰下，一招如牙天沖，啲劍散曬咁就講嘢。 哦，有冇楊秋？ 冇嘢講。 知啦。 係啊，但係佢好似都斬唔傷，阿白哉都避得開嘅，不過就重傷，戒到佢流曬血咁樣，咁至佢同埋佢話白哉咁耐以來冇人傷過佢嘅，佢人生受第一刀就係呢個如牙天沖嘛，咁樣。 哦。 咁所以就被譽為死神界最快嘅刀。咁呢度有講。咁浮足呢個角色緊要喎，咁講到十三番隊頭先講漏咗，咁因為咧佢入與世無爭頭先講過啦，咁十三番隊嘅存在就好自即係好不問世事嘅，咁但係佢就反而係十三番隊叫做喺而家呢個現世啊嘅隊長入面嚟講叫資歷第二深，咁唯一一個隊長係貫徹咗上一代隊長已經喺度，而做到而家咧就係得第八番隊個隊長就係、是、嗰個叫經絡春水，咁經絡春水個人個形象就似係好似真係好典型嘅日本武士咁，咁同埋又話講佢好似好大叔嘅，咁啊好長頭髮又中意咧飲酒同埋賞櫻花，咁又中意及女嘅，咁因為咁樣咧，佢個副隊長梗係比較靚女啦，咁副隊長係一個好典型日本美嘅女仔，咁同埋講話經絡春水因為好知心，佢係連靈王都要俾面佢咁講。咁啊，加上個總隊長同佢又有交情，咁啊變咗就即係輩分好高。咁而最後咧，呢度都講啦，啊最後一場大戰，十三個死曬，死咗一半嘅總隊長，總隊長即係第一番隊長都死埋。咁而經絡春水就接任，就係、是、現即係、就是、新嘅護城十三隊咧，佢係第一隊長嘅。經絡春水就冇死到嘅，得唔得？咁而 嗰總隊長第一番隊嗰個係唔係嗰個光頭好長粗嗰個？ 冇錯，隻頭係龜仙人，你當佢等於，但係龜仙人嘅形嚴肅白，冇搞笑過。咁同埋佢嘅此解係咩咧？此解啲人都要行開，因為一此解。就附近唔知咩方圆五里温度升高40度，得唔得？萬解又大鑊啦，萬解就話全空氣都冇埋，水分同空氣都蒸發了，係咪？係一個玩炎熱，玩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就是、熱系攻擊嘅，係啦，熱系攻擊，得唔得？最後係壯烈，為咗救靈王犧牲，但犧牲嗰下都殺咗幾隻大虛嘅，因為最後啲虛。系咪咧？唔系，佢殺咗系滅卻師，佢打大虛都未出過萬界，佢係好後期輸出萬界。咁而佢出完萬界係成個靈魂界，喺對面嘅谷次郎都話從來未試過咁熱，然後就覺得應該係總隊長出萬界啦咁講。咁跟住即係喺，但佢喺靈魂界，即係喺地球嘅另一邊都感覺到咁樣，即係玩到咁大。咁佢就個形象就成個就十足即係。龜仙人咁樣型嘅龜仙人，長頭髮咁咯。咁而佢個副隊長都型嘅，佢個副隊長咧有胡鬚，又係好沉默寡言，咁又係型嘅。但我唔記得咗佢漫解係咩啦。佢都識漫解嘅，因為唯一副隊長識漫解係得一番隊啫，得唔得？咁而所有漫解 每個人都只有一把斬拍刀嘅啫，得唔得？係。唯獨兩個人係佢萬解後係有兩把刀嘅，就係、是、經絡春水同埋浮竹十四郎。浮竹十四郎就即係第十三三隊個隊長。咁而藤井光彦藤經絡春水就純粹贏之心啦，同埋就即係成件事當佢最後係善惡最分明咯。佢經絡春水原來係一早知道一户嘅特性，同埋一户嚟到咧，原來搞咁多嘢咧，最後揭盅嘛。最奸嗰個其實係四番隊藍染啊嘛，佢一開始死咗，佢其實係自己話自己死咗，其實佢幕後操縱一切。咁而四番隊係最聰明嘅喺獅神界，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唔係最聰明，佢係聰明第二啫。其實喺呢個靈魂界最聰明嘅係蒲原，因為蒲原佢係成功做到崩玉。咁而第三聰明嗰個就係十二番隊。咁四番隊頭先講過有個叫科學咩科學技術開發局喎，咁四番隊嗰個樣出嚟咧，直頭係工學機動隊嚟嘅。 吓！ 佢系好似一个机械半人半机械，个口又有啲机械兽，最大最正咁样，佢个人又好邪恶嘅，跟住又有个眼罩，有啲机械装置， 嗰两飞利佢俾佢老豆揼翻嚟。 系，但系咁嘅状态，佢都系斩拍刀嘅，但系佢把斩拍刀咧，当佢肢解嗰下咧，佢系会变成毒针嘅，阔容毒嘅。但係當佢萬解係咩嘢咧？佢萬解後面會有個 BB 仔，得唔得？個 BB 仔叫咩地藏王？個 BB 仔係會勁屁鞋，係一個好大嘅 BB 喺度喊。咁原來佢話喊咧，你只要一打爆佢，會流啲毒汁咧，就話係所有虛、所有靈魂店都會溶解。 哇！ 咁能夠解毒嘅只有邊個咧？咁啊嗱，佢咁毒嘅或者咁核突嘅一個人，佢半人半機械啊嘛，佢反而佢身邊嘅副隊長好傻。咁仲要係典型黑絲襪緊身三大波，仲要個樣好似姓盧樣嘅，得唔得？咁嗰個女呢，原來就係由呢個十二番隊隊長一手由一粒靈芝開始慢慢飆 up 而成嘅，得唔得？咁同埋亦都喺故事入面有暗示，佢係做埋呢個隊長嘅姓盧嘅，得唔得？咁但係嗰個女仔係接受嘅，即係完全係服從十二番隊隊長。咁而佢話佢唯一弱點就係個副隊長俾人挟持，佢先會輸嘅啫，得唔得？咁但係問題，當佢挟持咗，最後就諗住贏啦。點知佢就話呢一個弱點，十二番隊隊長梗係唔會諗唔到啊！所以佢設計到個女仔一俾人挟持，佢就會自爆。咁佢自爆完，佢嗰啲毒咧就係最毒，就其實唔係喺嗰個萬解度，就喺佢嗰個副隊長嘅體內咁樣。咁而佢爆完之後咧，佢啲思想又話好似工學機動隊咁咧，可以 back up 咗嘅，然後就可以咧做多一個又注入翻，咁佢又可以無限復活出翻嚟嘅咁樣，即係好屈機嘅，得唔得？咁所以就咁樣。咁而其中一個講到浮竹點解咁特別咧？因為最後先穿，原來浮竹咧就係靈王嘅右手， 係 得唔得？咁佢原來靈王有分左右手，咁啊左手俾咗邊個咧？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佢靈王嘅心臟咧就俾咗滅卻師嘅。佢有一個滅卻師係攞咗靈王心臟，咁但係最後浮竹咧係為咗救靈王，原來佢自己解開插自己心臟，佢其實係靈王右手嘅轉身喺呢度，所以個浮竹不嬲係靈王嘅身體一部分嚟嘅，你當係咁。 哦， 係啦，咁所以後尾都有啲淵源，咁而唯一有兩把斬拍刀嘅就係浮竹同埋經惡春水咁咯，咁經惡春水嗰把萬解，佢係唔係萬解似解啊？啊，唔係喎，係啊，此解完就係兩把咯，佢叫咩天鎖風骨啊，即係兩把形狀相若嘅刀，大好大把嘅。咁啊，浮竹嗰把叫雙魚尾，就兩把好有啲曲線狀態嘅彎刀咁樣，但係都型嘅。咁所以類似佢，總之佢個形狀會變化啦，萬解又會加啲能力俾佢，咁啊變咗出嚟個效果打得好燦爛咯。咁同埋佢永遠打佢唔算好拖嘅，佢唔似一般嘅打輸咧，就即係慢慢套招啊，打好耐先再出絕招。佢一嚟就萬解啦，即係如果萬解到的話，咁如果冇得萬解，即係一嚟啊此解完就梗係一透過個戰鬥，梗係會再有啲提升啊覺悟。咁總之永遠絕招對絕招，又似係絕招對絕招個特性上嘅相克。又唔係下下打完拳腳交又起翻身，跟住又自己冇事咁嗰啲，佢又唔算拖。咁呢樣又係個優勝咯。咁三來就係佢啲打鬥場面啲分鏡，啲人話佢其實幾好睇嘅。 嗯， 係啊，同埋佢畫得叫美型咯，即係美型嘅戰鬥嚟嘅，佢算畫得幾靚又幾仔細咁樣。 咁啊，總之贏咗呢啲。咁最後村咧就係、是、藍染係奸角，咁藍染係第二聰明啦。咁原來佢嘅萬解係咩啊？勁啦！原來佢萬解叫做鏡花歲月。 鏡花歲月。 鏡花歲月嘅咩意思呢？就係佢嘅萬解好特別，係一定要令到人自愿地聽佢講一次自己斬拍刀有啲咩能力，然後當眾萬解，佢個能力先著嘅。佢嘅能力係對一個人完全催眠。簡單嚟計，即係無限閱讀， 係 得唔得？咁原來阿一户點解咁特別呢？因為一佢都一入侵斯文界，經絡春水已經看透咗一户咁神、咁特別奧妙嘅地方。咁後期先知啊，因為咧原來阿、經絡春水都中咗鏡花歲月。咁究竟呢個世界幾多人中鏡花歲月咧？原來阿呢、這個藍染密謀呢個叫做殺上面。個十番隊又想立個崩玉咧，呢件事其實就籌劃咗幾百年㗎啦。喺呢幾百年入面咧，應該佢喺有一個場合係可以咧講自己斬拍刀嘅能力，而又唔得壓嘅，而人哋又會自愿地聽嘅，就係、是、佢就職嗰日得啦。所以佢由佢就職嗰日就已經同人哋講話，我嘅能力就係叫做，但佢梗係冇講自己叫鏡花歲月啦。佢話佢此解我嘅能力就係唔知乜乜乜咁類似講啲嘢。咁其實就講完之後嗰下，其實佢已經萬界咗。咁佢係三四百年前已經令到全部人全部中咗鏡花歲月。簡單嚟計，佢係想操縱佢嘅五感，隨時都操縱到。咁所以佢能夠做到。入咗個密室入面殺曬十常老嘅冇人知，而自己又可以話到俾人聽自己死咗。咁而唯獨能夠喺個靈魂界入面有能力對抗佢，而又冇中鏡花歲月嘅人咧，呢幾百年淨係得一户啫。咁所以喺嗰剎那咧，一户入侵咗，對佢嚟嘅係佢嘅計劃入面唯一嘅不可確定因素。咁所以佢就要夾計要搞佢。 哦，原來 即係大橋又咁。咁而最後發覺嗰、那個頭先講嗰個好狐狸嗰個叫做咩屎井銀，同埋嗰個東仙耀，即係嗰個盲眼嗰、那個，其實嗰兩個係佢同伴。咁後屘三個人最後咧就係、是、成功去咗虛圈，吸咗上去虛圈，就因為佢已經完攞咗紐亞嘅崩玉，然後就兩個崩玉合成咗。咁去到虛圈做咩咧？佢就可以令到自己虛化，就得到勁嘅力量啦。但同期又可以賜予啲虛。有斬拍刀嘅力量，於是咁凡係虛有又斬拍刀咧，咁原來佢又咁講話，啲虛咧越大就越勁啦，咁又分虛又大虛，即係又巨大虛又特大虛，但係越勁越真係勁嘅虛咧，就會越接近人嘅。咁因為佢話啲能力就唔會嘥曬喺個外形度，就應該內斂咗喺體內，咁所以越似人嘅虛就越勁啦。咁嗰啲而有賜予斬拍刀嘅能力咧，佢就會可以個面具裂開咗一半，咁所以佢就叫嗰啲虛叫破面，咁於是就出現咗之後嘅第三部嘅高潮，就叫破面篇啦，得唔得？咁破面篇其實簡單嚟嘅就係搞掂咗斯文界，最後 settle 咗，知道一户都冇問題啦，咁最後一户就識咗萬界啦，咁然後翻現實生活。咁但係咧，藍染嘅陰謀咧出現啦，咁原來佢已經練成咗十隻破面，佢又叫做十印，咁有 number 嘅，一至到十咁樣，咁然後就要做咩咧？佢就要割落嚟夾走司職，係咪？咁點解無厘頭要夾走司職咧？因為司職咧係人類嚟計最單純，而又接觸到崩玉，咁佢嘅單純，佢嘅救人嘅心咧，就令到佢有一個叫做咩叫三花。結盾啊，綠花結盾定唔知咩？咁之阿師姐佢有個頭飾嘅，個頭飾其實有講係佢大佬死咗嘅大佬臨尾俾佢嘅遺物，但係個頭飾我嚟顯影咗崩玉嘅能力嘅啫。你當佢個頭飾上面有六隻精靈得唔得？嗰六隻精靈咧、人形嘅，但係有女仔有男仔有個阿叔，好細粒嘅啫。你當好似小矮人咁樣，但係嗰六隻嘢會飛出嚟，咁佢有三個可以聯埋一個三角形咧，就係佢就可以做到絕對防御。咁你話有三個嘅三個人就可以做到絕對嘅醫療，得唔得？但後期先解釋咧，好多人就以為佢嘅能力係醫療，得唔得？咁但係自從啊俾四番隊隊長睇過咧，佢話佢都唔知佢咩能力。咁啊去到呢、這個呢、這個叫做之後嗰篇就打滅卻斯，咁滅卻斯有個叫帝即係咩帝王，即係最勁嗰滅卻斯啦，佢先知其實佢嘅能力唔係醫療，佢嘅能力係時間還原。 哦， 所以佢呢個能力其實對於 仲勁過醫療嘅， 係啊，仲勁醫療，佢其實係等於時間還原，係還原翻某時某點某物喎，佢唔係成個時間空間。即係譬如假設你把刀爛咗，你只要俾佢講到佢感受到把刀完好係三個鐘頭兩分鐘前嘅事，佢淨係要還原把刀啫喎，佢又唔會影響到其他啲時間。 哦， 咁所以好屈嘅。咁所以司機嘅能力係後期係好着重。咁司機變咗明明本身係只不過係男主角嘅炮友，唔好話炮友，其實我哋未搞過，即係意思純粹係大波嘅 女朋友。 但後期係啦，變成咗好鬼緊要，就成日個古仔都係講一會要救佢，咁因為救佢又衍生好多嘢，佢又背叛咗人類，咁咧因為就阿南演咪知道佢嘅能力緊要，就夾咗佢，就邀請咗去個虛宮度，其實就叫做挟持佢，咁其實佢個目標就係引一護上嚟嘅，咁因為就騰騰間騰咁講就話又話要。個兵玉又話要靠一户去一齊打破佢咁之類，總之有啲嘢要利用一户過嚟咁啦，咁最後話打咗鑊咁樣咯，咁總之最後咧，一户又成功可以虛化，佢又可以即係有虛嘅能力，咁又有死神嘅能力又合一咁樣啦，咁啊會出咗一個新嘅形態，又出咗個 figure。好型嘅，咁啊出咗 哦，又出公仔， 系啦，又系戴住个面具，戴个身又黑咗 咁 之类 咁 样， 系 啦，半个就唔系，半个未到嘅，后期佢先半个啫， 再之后先， 系啦，总之咁样就出咗一招叫咩？最后之御牙天冲咪搞掂咗阿南燕，咁、但系搞掂南燕，南燕都冇死到噶，咁但系因为佢太聪明啦，同埋佢练到嗰种练，即系嗰种令到个虚有死神能力呢、這个技术太珍贵。咁咧，靈王都唔想殺佢，就囚禁咗落去個下邊，咁啊叫做喺個無間地獄度封住佢咁樣啦，咁啊叫完咗啦，得唔得？咁完咧，其實套書都未完噶，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嚟到呢度完咧，本書係好 perfect 嘅，咁但係佢就同龍珠一樣啦，即係思路，即係非你完咗啊，思路啊，思路完又間間加布啊，好波完咗，咁仲有幾篇咁樣，咁佢都情況一樣，咁佢就搞翻校園青春。得唔得？又講咗一啲叫做超越者，咩叫超越者咧？係你講， 唔好噴咪， 係。啊，冇噴咪，係啦。咁啊，即係又會搞到一啲新人，就係嗰叫係啦，又出咗一個叫假面軍勢。咁假面軍勢嘅出場咧，都真係幾似無面超人嘅。佢係啲人咧，人類嚟嘅，但係又會有斬客刀喺人世啊。但佢又會打交嗰下咧，就攞半個面具出嚟遮住自己。咁啊，叫假面軍勢。咁咧，亦都有啲係成個面具嘅。啊，唔係佢未破，佢未半個㗎，佢係成個面具嘅。但係每個人啲面具都型嘅，佢有個鷹型啊，有個拳套啊，有個好頭盔型啊。咁有個仲係好似變咗，真係好似嗰啲小雙俠咁樣嘅，即係變成，即係類似啲形象好搞嘢嘅。 我見嗰啲圖有一個又揸。扎咩扎马尾嘅学生妹揸武士刀打颈嘅一个成个小丑女咁， 冇错系啦，有个小丑女咁样嘅， 直情樱木花道个头发个颜色唔同咗咁样， 系啊接近啦，咁啊总之即系咁啊嗰个叫假面军势，咁开头就似系喺现世度啊同一户有啲抽，咁嗰阵时一户好似自从出咗嗰招之后御牙天冲咧就冇晒能力，咁又系要休息嘅，咁休息嗰阵时做住代理死神咁，但系中间就出现咗个假面军势啦。咁原來假面軍勢搞乜呢？就話原來假面軍勢就涉及到就佢呢套漫畫就係搞嘢，佢係有一段時間接近應該一年零三個月啊，係成套漫畫係 reboot 翻去講佢一千年前，就係講阿海燕啊講阿一心啊，講阿即係上一代冰落春水嗰扎恩怨情仇。但佢究竟呢個回憶咧，回憶咗一年零三個月嘅，咁啊被視為佳話嘅，啲人就話：喂，大佬，我睇一户同埋睇大波妹啫，你咁你講以前嘅嘢，你講兩三個月算啦，佢一講年紀， 係 真係講年紀，咁啊原來就講翻假面軍勢，其實就原來一千年前南燕已經做實驗噶啦，佢就捉咗啲隊長，就暗地裏中咗鏡花歲月，就愛嚟俾佢哋加虛嘅能力落個死神度。咁所以佢练成咗呢个有面具嘅死神能力，又有斩拍刀。咁但问题到后屘就俾人揭发咗，东窗事发。最后因为佢识得镜花碎月嘛，佢令到啲上面灵王信南燕唔信佢哋，咁觉得佢哋系背叛咗死神嘅虚，咁于是就放逐咗落去人类世界。咁佢就变咗假面军势。咁而呢扎人一直就同蒲原系有联系嘅。咁蒲原会定义为咧，佢啊估计若然灵魂界 受到呢、這個真係最後受到大威脅咧，咁呢個係人類存在死神最強嘅力量咁樣，咁啊叫做就假面軍勢。咁而最後阿一護點解佢可以虛化到？其實佢自己去到個境界就等於假面軍勢，即係佢自己都個面具可以戴咁解。咁所以最後假面軍勢表面又同一護打咗一鑊，最後又 friend 咗，咁嗰啲人又變咗同伴。咁而最後啊，我頭先講過話十三護庭十三隊咪死咗一半嘅咧。咁話假面軍勢最後就會承俾阿靈王承認翻，佢係效忠斯文界，佢哋嗰啲人就原來以前全部都係隊長嚟嘅， 哦、 入翻曬去做翻曬隊長嘅。咁但係嗰啲假面軍勢都型啊，即仍然係型嘅，即唔係流內嘅，個個都有解釋，有啲恩怨情仇咁樣嘅。咁啊幾搞嘢嘅。咁當然最後啊，搞咁耐啦，南燕咪搞掂啦，打咩咧？最後打滅卻斯。咁就話出咗一個叫咩帝王巴治奧定唔知乜鬼嗱，嗱、那個譯 翻譯。喂，我有個問題，我有問題。呢、這個時候咧，阿石田雨龍係唔係都係敵人嚟㗎啦？已經 唔係，一直都幫拖，一直幫拖，但去到最尾，去到呢個帝王巴治奧，因為佢其實都唔想做敵人嘅，因為就佢老豆出現啦，佢老豆型到跌渣，你當佢老豆等於啊成個福山雅治咁樣。 哇！ 仲要係原來係人類狀態，佢係。日本嘅醫療即係咩帝都醫院咩最強，即係最一個望重嘅醫生。咁、 哦、 但係原來佢暗地裏就係列卻斯入面嘅咩五個長老之一咁樣。咁出到嚟係超型，就仲會打石田雨龍咪，同埋喺佢眼中佢覺得石田雨龍咪廢柴嘅，係咪？咁佢又話希望自己係係啦，即係係啦，咁勁都廢，但係石田雨龍後屘好勁啊！後期石田雨龍嗰支箭咧，一支箭可以打爆。我谂打爆一个彗星咯，即系接近又不止打爆地球，即系 打爆 球，即系之前好夸张系啦，又同埋讲佢系啦，石宇龙最后佢都唔系叫慢解，佢练到可以最后爆气系即系掹一拉弓一放系唔知咩二千发箭咯，即系一箭系二千发箭咁样，即系类似咁样系啊，成个画面都系箭嘅，咁同埋佢擅长就专系压尾就譬如一炸虚冲埋嚟，佢最后一箭搞掂晒二千只虚咁咯，即系玩嗰啲。散打槍嗰隻嘅佢係啊咁樣，咁啊一直石條魚龍都係叫做同伴嚟嘅，從未炒鬥大鑊，但嚟到呢度咧就冇辦法啦，因為個身份問題。 係。 咁佢受到家族波打，就老豆就話你要證明俾我唔係廢柴，你唯一要求就殺咗一户咁樣嗰科嘢，咁啊兩個叫決裂，咁啊有呢個感覺又係似好似即係助助同阿 名人， 係名門咁，所以啲嘢好似嘅，咁啊但係就搞來搞去，原來後屘咧嗰個叫咩？即係嗰個最勁嗰、那個，我真係唔記得叫咩名，係咪真係巴治奧咁搞笑咧？佢有個叫做整咗個模型帝國嘅，就話原來嗰個人咧就係、是、第一個滅卻斯呢個世上， 係 係嘛？咁佢就靈異用呢個靈子令到自己長生不老，你當係咁啊？ 喂，咁似 係 胡人， 係啊，內輪 波泰羅， 係啊，類似係。咁而佢個樣子都有啲似啊，又係長頭髮，戴成個耶穌咁嘅你當。 有戴住個。 係啊，有啲胡鬚噶，耶穌咁樣。佢叫個名字自己真係叫星咩？好似叫星帝啊，定唔知咩鬼？唔、記得。你當叫我個當個名字叫皇帝啊。咁啊係佢自稱叫亞茲基爾羅啊，應該係咪咧？係啦、啊，類似。咁跟住總之就佢就玩咗個叫做滅絕計劃，就殺曬地球。混種嘅滅卻斯，咩叫混種就是個自己滅卻斯啦。咁滅卻斯同滅卻斯結婚嘅應該，咁啊為之純種。咁但係有啲又中意舐啲其他地球人嘅嘛。咁啊生出嚟嗰啲都有靈力，但係就可能低啲。咁嗰啲叫混種。咁佢就話，總之佢殺完咧，其實就索咗啲靈力嘅。咁即係代表佢集合咗百家大成。咁同埋佢咧就因為佢就識到有一種類人咧，就話好似係啦，就係阿查道太夫嗰類人。即係以往人類受過虛攻擊，咁嗰類人咧就話佢原來受攻擊完佢有虛能力啊，咁同埋佢係可以咧將啲靈子咧做到嗰個叫做好似結界嘅工具，即係可以將啲靈子傳遞去某啲嘢，咁佢又可以攞咗人哋嘅能力傳去某一個人度，咁佢就攞咗呢個人嘅特性，然後就愛嚟咁樣咧就集合曬殺咗好多雜種嘅滅卻斯，就攞啲能力派咗俾啲。勁嘅人就組成咗個叫模型帝國，咁佢哋咧一出嚟個感覺好鬼恐怖分子嘅，即係個 concept 就話我直頭要毀滅呢個靈魂界嘅平衡，就毀滅埋現世咁樣，總之要滅卻斯，總之個感覺要統治世界咁啦，咁啊總之佢唔止 要滅埋斯文界，佢連啲虛都要搞。咁所以某程度上藍染佢都係要打嘅。咁但係問題，當佢真係打嗰下就好勁啦，咁就涉及到即係叫做史上最大危機，咁連啲虛都搞掂曬，咁兼又十三番隊出曬嚟打，又唔夠抽，咁跟住後屘又騰緊瓜關人騰，跟住一户我記得後屘又要係啦，又講佢去揾呢個叫做零番隊，因為零番隊五棍嘅啫，五棍都勁嘅，但係五棍咧原來係象徵咗喺斯文界五種力量，其中有一個咧成個好似 hip hop 黑人咁樣嘅。咁佢原來嗰個黑人咧係做咩？原來全世界嘅斬拍刀都係佢做， 哦， 佢係斬拍刀嘅製造人，係啦。咁入到去又似成間屋都係啲刀主劍師咁樣，但係佢又自己 hip hop 嘅，喺度唱緊歌咁樣，即係玩呢啲形象。咁而第一零翻到嘅第一掛頭咧就係鬼道嘅始創者。嗱，咩叫鬼道咧？其實我頭先講漏咗，喺死神嘅世界，除咗叫做埋身肉搏，就叫白打。跟住另外斬劈嗰啲叫刀術啦，咁另外仲有兩招叫鬼道。咩叫鬼道呢？就佢會配合自己嘅咒語，佢入面叫詠唱嘅。咁喺個漫畫嘅呈現係會寫咗日本嗰啲叫咩詠歌啊，係咪啊？即係日本嗰啲叫咩啊？即係佢唔係上升，咁另外佢會興嗰啲叫咩詠唱，即係有首好似中文嘅詩咧，但係就唔押韻嘅。咁唱完一句，再加一句，咁佢叫詠唱。咁一定要咧喺個戰鬥嘅情況。唱完呢首歌，然後再配合啲手按，咁就會做到某啲能力。咁嗰啲能力就似好似即係引述嗰啲陷阱啊，又或者可能會有啲嘢綁住你啊。啊，個情況就似喺真人版都有見嘅。阿一心走落嚟見到啊，扭啊扭啊，咪出嗰一招綁住佢，跟住佢咪跌低咗。 係 啊，佢又試過咁樣綁住一户咧。咁嗰啲就叫鬼道，得唔得？咁你當係喺死神界入邊嘅咒術。咁而鬼道家不嬲強嘅族咧，就係、是、貴族六番隊啲人強嘅，佢係強鬼道，得唔得？咁而將鬼道練到極致咧，就係同埋將鬼道同體術合拼咧，就係、是、二番隊擅長。咁佢話當啲鬼道勁咧，就話個身嘅後面就會噴緊靈子。咁所以佢就話，凡係二番隊最勁嗰個人咧，永遠就係背著背心嘅，就因為件衫成佢件死霸裝成日會爛嘅。得唔得？即系咁讲啦。咁而最劲嘅二番队就系夜一啦。咁啊，夜一嗰只猫，咁夜一曾经同而家嗰个二番队队长碎风两个打过嘅。咁啊，好精彩嘅有场咁样。咁所以有个叫鬼道，跟住又集鬼。咁鬼道嘅始创人就系一番队第一个人咯。咁佢个样就成个圣诞老人咁样嘅，好慈祥啊。系啊。咁但系嗰个人咧，一见到阿井上，佢就睇得到啊。井上，你知唔知其實你嗰六粒嘢咧，並唔係醫療系啊，其實佢係行緊軌道，而呢個軌道亦都係大家夢寐以求嘅軌道，還原時間咁樣咁佢就穿咗，原來佢一個 time reboot 嘅能力咁樣咯，即係類似，其實佢係軌道嚟嘅，即係嗰六粒嘢係啦咁樣。咁跟住 key card 咁樣打，咁最後就咁嗱，其實個結局我想當年我都睇得唔係好明。總之咧個結局你估都估唔到。嗰、那個星帝巴治奧咧，佢嚟到已經殺咗靈王啦，即係連個浮竹嗰隻右手都扯埋出嚟，都唔掂，最後靈王都死埋，仲要搞掂埋一番隊隊長，咁總之十三番隊死咗七個，死剩邊幾個咧都係死翻堅落春水十二番隊嗰個科學仔，跟住咧東仙耀啊咩吉士隱啊全部死曬，跟住就谷斯郎爭啲死冇死。剑八就系啊，剑八冇死，四番队死咗嘛，因为最后就俾佢萬解嘛，剑八。总之唔记得死咗几，即系死剩一半嘅啫。咁而最后就佢又冇灭到斯文界，佢就走咗落去无间地狱见蓝染。O K 得唔得？咁见完蓝染就好似唔知介乎讲数与讲数之间啦。咁最后蓝染个 point 系，我系想亲手消灭斯文界。但是我見到你想搞埋虛界，所以我就唔會幫你，又唔會幫斯文界，我享受一直混喺呢度，咁樣，即個 concept 係咁。咁跟住個星帝又，你既然咁樣，我唔理你啦，咁守翻上去咁樣，咁就叫完咗呢一幕㗎啦。咁然後先正式開始侵略呢、這個打個靈王，打嗰個靈番隊，咁最後靈番隊啲人都死曬，我記得。咁但係最搞嘢就跟住，然後就仲要出多幾本書嘅，即係幾本單行本。咁跟住後屘一户又講佢又點樣又嚟到又幫拖打。 咁但係最後個 point 關鍵呢，原來阿靈阿呢個星帝佢嘅能力呢係可以見到未來幾秒， 得唔得？幾秒 係幾秒啫，幾秒啫，即係佢睇到未來幾秒，所以就發覺點解最強嘅劍拔都斬唔到佢，即係因為暈斬嗰下佢一定嚟到。 咁 係嗱，但係咁都未算，最後先穿原來，因為佢後屘都講佢好似佢又唔係叫萬解嘅，佢滅腳先有一招啦。啊，係啊，最後因為佢都唔夠抽嘅，最後佢唔夠抽咧，原來佢都係奸嘅，佢就索，原來佢為咗石田御龍點解要咁特別呢？因為佢係唯一最後嘅純種滅腳師， 哦， 因為佢老豆都死埋啦。於是佢留喺身邊，最後原來想絕佢，得唔得？即係想佢煮埋佢入去食埋佢就最勁啦。咁， 哦， 但係絕佢嘅話，咁一壺雞過嚟放炮啦。咁最後兩個背對背打咁樣嗰啲嗰科嘢。咁總之最後佢都未絕到石田一御龍，但係絕曬佢身邊嗰扎。嗰扎士兵咁已經得到最強力量，佢最強力量係可以令到未來跟佢嘅要求而實行嘅， 係 啊，咁係咪最屈啦？ 係啦， 咁但係當佢絕完，其實就係爭嗰幾秒嘅啫，就絕到石田御龍嗰下咧，有關鍵啦。第一關鍵就係阿井上係有作用嘅，佢係終極最後唔知點樣，佢能夠把握到嗰個時間，令到把啊一護把彈拍到。回到去最後月牙天衝嘅狀態，係嘛？咁呢個係關鍵第一。咁但係出月牙天衝都爭嗰幾秒嘅。咁如果幾秒佢已經成功絕埋石田御龍㗎啦，咁而又得到個能力就係可以令到未來嘅發展趨向自己嘅意願咁樣嘅。佢即係我唔記得佢中文點譯啊。總之出到個招照計贏㗎嘛，佢出到嘅，跟住就月牙天衝斬埋佢。咁於是佢就令到自己個月牙天衝斬唔到佢咯。於是就斬歪咗，斬到佢月球咁啊，斬爆咗月球咁啊，你當係咁啊，大概。咁啊，以為輸啦，因為出一招嘅啫，月牙天衝。咁但係問題，佢以為贏嘅底下，原來一切都係佢嘅幻想。 嚇，啊？ 咁點解？因為係啦，由佢落去見藍染，藍染一見到佢，佢都唔使講嘢，已經出咗。 镜花水月， 镜花水月，咁样嗱，你觉得咁样嘅结局系咪 OK 咧？我觉得唔 OK， 但系呢个结局系置咗四五期书啦，即系冇人会估到系咁结局。但系就因为中咗镜花水月，当佢一解咗镜花水月咧，佢先知道，原来我系冇未吸石田雨露，跟住就好型咁背对背，跟住一个人轻轻斩落去就斩死咗啊星帝啦。 因为佢呢个镜花水月呢招系可以无限出嘅。 冇限制，冇限制㗎。即但係好似話出完咧，佢唔可以，佢做一月長期 keep 住阿都係萬解狀態嘅。咁啊，對阿 唔係喺佢套嘢入面所謂嘅無限出，而係喺個作者嗰個層面嗰度，佢可以無限咁我使用呢招。 係任佢改嘅啫， 任佢玩。 同埋佢嗰種所謂咩完全催眠咁，你即係屈到冇嘢講啦。即係你，你 睇呢本書嗰陣時，你就中咗啦。 系啦，系啦，類似。咁啊，但係有人就讚啦，即係覺得哇，個伏線埋得好靚喎，即係埋咗成即係因為接近三四本單行本嘅，即係接近我諗埋咗成年嘅個伏線。係啊，啲人就話乜話兄弟見過藍染咁樣，有啲人就唔記得咗咁樣，後屘抄翻個回，喂真係見過原來咁樣，咁原來就中咗鏡花歲月咁。所以最後可以話靈王最後咩有咩轉身嘅，最後思雲界變翻和平咧，就放翻個藍染出嚟。咁就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斯文界冇滅絕咧，係靠一户啊井上司職同埋藍染。咁其實象徵咗就係人類滅死神同埋滅卻師三個人，即係有份維係呢個宇宙和平咁咯。你都係咁咯。 咁樣 啊，即係咁嘅大橋嚟咁啦。咁啊，但係即係中間嗰啲打鬥好誇張，因為後期打鬥咧。佢譬如滅卻師又係可以一團嘢變咗仕途咁樣嘅， 啊係咧，阿邊個阿 好離譜，係啊， 你講好耐咧，阿邊個個老豆咧，阿一户個老豆咧，好少出現，佢係去咩環境嘅時候先知道佢係 佢就係差唔多最尾咯，最尾個篇， 差唔多去我最尾個篇先出曬我。 即係最尾嗰部啊，即係個叫做滅卻師篇先講，咁而一心冇出過漫解嘅。但係佢應該先萬解嘅，佢講，因為事實一心佢就算講翻去變成死神啦，佢又著翻四百裝嘅一心，但係佢都叫打過幾下，但係唔係重要戰役嚟嘅。總之佢係即係交代翻佢同佢阿媽嗰段情嘅啫。咁佢嗰段情係好深嘅。咁但係呢度如果睇翻咧，其實漫畫就冇特登交代 阿一心見到阿柳亞嘅，咁所以真人版呢度咧搞到阿一心好似下巴咁樣就跳咗步，因為漫畫就特登避嘅。你如果睇翻都特登冇乜交流嘅，咁、 我以為佢 一眼講一心係咁勁。 我唔聽人講，我唔知道原來佢咁勁，我以為係一個普通嘅老友咁樣嘅。 你正常睇都唔知㗎，係啊，冇人知。咁所以呢套嘢其實往往就係、是，譬如你正常講柳亞，咪柳亞咯，咪當係一個好似小龍女師傅，係 啊， 有啲愛情關係。咁點解夾硬話佢身上面有個崩玉？嗰、那個崩玉原來影響咁大喎。咁原來即係呢個世上最勁嗰樣嘢喺佢體內，咁夾硬嚟嘅。跟住明明阿井上司職啊，擺明係大波啫嘛。咁但係原來最後咁屈喎個能力。咁有啲係事後因為佢受歡迎，個角色加落去 嘅。係 啊， 任得噶啦。 係啊，夾硬埋落去嘅，咁咯。咁但係你話中意死神嗰啲，其實只係睇得慣咁解啫。有其實有。又冇乜太執著嘅，咁中意咁講咪咁講咯。咁但係事實佢藍染呢個角色係刻畫得好嘅，即係覺得等於好似仙水印咁樣，係一個成功嘅奸角，係啦，咁樣。咁至於一户贏就真係贏靚仔啊，同埋佢贏咗正常即係少年漫畫主角做啲嘢咯。 即係佢想要嘅嘢又有齊， 係啊有齊，而佢又會保護到同伴，又會激發到自己潛能。佢又因為原來係個血統，咁然後佢會修練。修炼完又可以救到全地球，咁即系嗰啲正常少年漫画应有嘅成长都有晒嘅。咁 系啊， 咁就咁嘅啫。其实系啦，雪穿了佢都系一套，即系包装上其实系 大嘢 嘅。 但系中间佢嗰啲世界设定啊，同埋佢嗰啲招式嗰啲设定啊，嗰啲嘢咧都有趣。最紧要呢啲啫，你净系有你讲嗰样都唔够。 其实好多场精彩战役我都唔记得啦。數漏咗，其中有個咧，佢係破面嚟嘅，佢嘅萬佢破面有得萬解，好似叫龜印啊，係啊，即係破面有把斬八刀嘅咧，但係將咗把斬八刀自己插自己，佢就會叫龜印，佢就會爆發咗自己嘅能力，但係佢爆完佢變唔翻人類嘅，即係變唔翻人嘅狀態，咁啊通常臨死先變，咁有一個破面變完龜印咧，佢係變咗個追擊手，係，咁而追擊手嘅大戰嗰邊嗰個又係萬解完係變支槍咁啊，跟住有場即係射擊嘅對戰，咁你話係咪好精彩？又唔係，但係佢幾棍咯，你會覺得，即係玩呢啲咯。咁阿谷次郎又試過，佢後面出咗個叫大紅蓮冰龍丸，咁佢萬解喺後面係六朵冰花嘅，咁佢又話講原來每朵冰花就係代表一個絕對領導。 吓、啊， 咁佢最後曾經試過出六倍絕對領導， 嚇、啊、點六倍快速嘅領導已經低無可低啊！點六倍啊仲？ 但冇你冇得計啦，咁我唔知啊，即係説完再説啦，説完再説咁啊，咁咪試咯咁樣。咁但係高次又冇死㗎，即係係能夠存活嘅其中一個，係啦。咁而嗰個科學家咧，有你雖然見佢奸咗，但係後期嗰佢為咗思雲界咧，佢鞠躬盡瘁喎，用盡佢啲智謀同埋、用盡佢啲毒。跟住仲要佢自己死身，佢最後嗰招就係俾自己都俾只虛食埋，但食完佢原來就隱藏咗喺入面，就控制住只虛咁樣，即係玩嗰科嘢嘅。咁總之佢又好神奇嘅，明明死咗，但係又啲水流翻出嚟，喺啲水度又會又生翻出嚟咁樣，即係好鬼好鬼妖魔嘅。咁但係佢又原來係係啦，佢係為個斯文界最後個戰力最緊要就係佢咁講，咁樣類似咯。 嗯。 咁後期啲副隊長又變曬隊長嘅， 係哦，阿劉亞都係一個隊長嚟噶嘛。 劉亞最後就做咗六花隊啦， 係啊嘛，係咯。 因為後屘大家都知眾望所歸咁樣嘅角色，最後大佬梗係保護個妹死咗， 係， 但最後係死咗嘅咁樣，係啦，力盡而死。佢係最後好似話千印，跟住萬印，跟住億印咁樣，就一把一棍控制一億個刀印，跟住已經殺曬啲去啦。但係最後仲爭，因為後屘又話有三個 Mikus 最後即係兄弟有三個好勁嘅，一個就係攞咗靈王個心臟嘅勁到，咁有個就唔知咩咁樣，咁總之三個最勁，咁就話壓力盡保護阿柳亞，力盡而死，係啦。 哦，明白。 但其實柳亞最後萬解係都係玩洞， 哦， 佢都係玩雪嘅，係啊。不過佢嘅洞就同谷次郎爭一皮嘅，其實佢自己都係啦，係啦。 好啦，哇，都真係非常之詳盡啦。 其實精彩㗎，即係我又覺得勸喻大家，你真係唔想睇你嘅，一睇第八期開始咯。 你打輸咗你冇所謂嘅，前五因後果你唔好理咁落到去唔打喎。咁你睇嗰啲隊長嗰啲關係，我都係身體啫嘛，因為第八期先出嘅啲隊長。所以你其實前面你可以唔睇嘅，如果你覺得悶。 哦，係咪睇第一期都要睇啊？第一期。 但你如果睇完真人版咧，其實我覺得佢個擺位真人版佢係。有野心咯，我估佢想再拍落去咯。咁佢第一期 得咯， 系啦，嗱，一定换嘅第一集。但系呢套电影版佢系好认真地叫做，亦都叫做由浅入深讲晒死神个世界观咯。 系，不过对我嚟讲，我冇睇漫画。如果以独立故仔嚟讲，都算系一条主线咁去，其实都几流畅嘅去。但要交代嘅嘢，我都清楚晒嘅。 系咯。咁而你问个选角，虽然我知佢唔知点解会变咗无面超人啦。嗰啲宣角，咁但係咧，唯獨唔冇做無面超人嗰、那個，即係意思柳亞呢個角色咧，嗰、那個日本女仔其實係真係做到柳亞個氣質嘅，喺漫畫。 我冇睇過書，但我都覺得佢真係做得最好。 佢係咁嘅，即係佢又唔係靚，但係又永遠你見到佢又會打一户，但係又會最後有啲犧牲，有啲眼淚話。佢系呢只，佢 同埋年纪轻轻，佢真系做得到一个老练前辈嘅感觉出到嚟啊！ 系啊，咁同埋柳亚一开始系战斗力唔高嘅，但系越嚟越劲嘅，即系最后佢都万解到咁样。咁佢系嗰只永远喺后边打得死，但系又做啲支援角色咁咯，即系有前个又会为咗一户牺牲自己咁个科嘢咯。咁唯一我最唔妥调翻转，我唔觉得井上又衬你啫，即系 唔够见抽啊佢个。 咁但系呢个角色咧，你睇呢个我们都是超人嚟者，即系意思嗰个超人 嘅 转啦，系啦，入边就好鬼好 J 嘅，佢同另外嗰个乜鬼咩，即系嗰个另外阿咩咩沙唔知乜鬼咩咩沙两个，即系又系我们都是超人嚟者。 下凡。 唔係下凡就麻麻啦，麻麻 OJ 啦，即係都 OK， 但係唔係另外一個，即係嗰個飾演個不良女仔學生，就其實又係同佢命定咗係鍾意咗嗰個超人者嘅。 哦。 即係下咩咩沙唔知乜乜沙。 唔記得咗個。 係係係，都索嘅兩個，咁兩個喺、即係我們都是超人力者入面都係最好 J 嗰兩個嚟嘅。 係。好。變咗咗嘛。好，唔該曬啊，不打，哇，非常之詳盡嘅。 咁啊， 講解啊， 完咗啦，星神。咁啊，亦都大家唔使買嚟睇啦，咁啊上網睇咯。 係。 係啦，翻睇係我都 OK 嘅。 自己方法去。 係啦，自己方法睇啦，係啦，漫畫我覺得真係值得重温嚇。 係。好，唔該曬。 唔該曬，不打。